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7: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还有十几人绝食，新加入的包括了在70年代社会运动的搞手。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同意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鸿玉的意见，委员会讨论的范围很大，包括取消3年开展期的期限。如果委员会建议要求撤科，政府亦都会慎重考虑。不过学联和各间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会在下个星期二下午发起罢课4小时，以示支持中小学日后罢课，抗议推行国民教育，已经有1000多名的大专学生响应。今届的立法会选举，不时听到有政党说不够票，亦都有热门的候选人表示选情告急。咁系咪真系唔够票？选情又有几紧急啦？咁可以透过比例代表制嘅最大余额法计算出嚟，由陈宇谦同大家讲下。 立法会地区直选由1998年开始，一直采用比例代表制嘅最大余额法选出立法会议员。根据呢个制度，每区嘅入场门槛系由嗰一区嘅议席数量平均分配。以九龙东选区为例，议席有5个，候选人当选的安全门槛就要拿到20%的票数。即是说，在九龙东9张候选名单里面，任何一张名单能够拿到20%或以上的有效选票，就足以保送名单上排头位的候选人在首轮点票后直接当选。如果在首轮点票之后不够5张名单拿到20%的有效选票，就要进入第二轮点票。假设九龙东选区只有3张名单拿到20%以上的有效选票，这3张名单排头位的候选人就会直接当选，其余的2席谁可以拿到呢？就要用最大余额法计算，即是每张名单的有效票数减去安全门槛的票数，剩下的就会进行第二轮的点票。由于剩下的票未必很多，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有政党说选情告急，情况就是有政党将重量级候选人排在名单的第二位，在最大余额法计算之后，很多时会因为余额不足而落选。新增的超级区议会议席都是采用最大余额法，至于功能界别其余30个传统的议席就采用单票制，即是由最高票的当选。 DBC 数码电台记者陈宇谦报道。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大致天晴，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元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元，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支持 DBC， 支持学民思潮，同学们永不放弃。黄女士， 夏生话支持不假三之友，身体健康天天见。 陈晓俊支持 DBC， 大班村长艾伦女丹加油，守卫香港核心价值。 我是梁继章，100100，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一位日本主妇话 ：DBC 全体员工、义工小组，加油加油！我要听 DBC， 我要言论自由。 支持 DBC 还声于民，支持 DBC 所有员工加油 ，YKUN and more。 支持学民思潮，支持还声于民，朱先生。 张志超话：撑 DBC， 撑言论自由。 Amy 又话 ：DBC 节目丰富咗海外居住嘅我，各位员工辛苦晒，请继续加油。 卢太支持 DBC 还声于民，仲会支持学民思潮，唔好放弃。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要分享靓歌靓音乐，定想搵门路走入 HiFi 王国？发烧玩家开放发烧热线，有乜问题有何高见，打嚟1872111，齐齐发烧。呢、这个星期日晚9:30至12: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发烧玩家。 I tell you everything, if you'd pick up that telephone。 喺马路上踩单车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是大型车辆的司机，随时看不到他们，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的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 路虽然难行，有你哋嘅支持，我哋会一小步一小步咁继续向前行。 你的 DBC 开放呀 ！DBC 系属于香港市民嘅， 属于你嘅节目，属于你嘅主持，属于你嘅直播室，将会全面开放，同大家进行零距离接触。 DBC 系属于香港市民嘅。 由星期一开始，一年六日， 星期一至五上昼9:30到下昼5:30，星期六上昼9:30到下昼3:30。 只要大家嚟到数码港三期 DBC 广播中心，就可以登录 DBC， 宣示你对 DBC 嘅支持认同。 究竟风波里的茶杯嘅大班同林毓华系点样做节目嘅咧？ 梁思浩做节目嘅时候系咪真系笑到唔停口嘅咧？ 十级自由风小班郑家富系几咁有霸气咧？ 仲有陈海琪、梁继章、李丽蕊、黎则凡、麦润秀、颜联武、邝正川、吴志森。 星光熠熠，落也融融。 详细交通详情，请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 香港市民齐齐参与属于你的 DBC 开放日。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一年之后要强制推行，咁样仍有一个糖衣毒药，学民思潮系唔会接受一年嘅冷静期 嘅。教评会呢个建议根本就系与狼谋皮，同政府嗰个建议如出一辙。 我哋怎能够不站出嚟，声嘶力竭地高喊誓死保卫孩子？ 亦都可以话真系无所不谈，国民教育切科抑或唔切科，我哋都可以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9，老总同埋大班都喺直播室啦。 早晨， 系啊，啲门棋啊，继续捉落去啊。 8:00就有啊，啲野火人物， 野火人物嚟啊， 黎智英出现。大佬啊，佢走嚟咗呢度之后咧，就变咗头版。啊！无端端咧又做头版，啊，仲要累埋啲啊，即系阴公啊，即系殃及池鱼。 唔系法律呢个即系即系报业之间呢个即系两红相争嘅局面咧，都长期存在啦。呢、這个大家都明白到啦。 但系唔好殃及池鱼啊嘛，关个曾荫权咩事啊？连呢度做节目都关曾荫权事嘅咧，咁就真系好威大镬呢度真系。个曾荫权的影响力又好犀利，余辉犹在， 咁犀利仲可以遥控到香港啊！啊，都过去咗噶啦，即系啲嘢。 即系做特首做到咧，要走去做工地 show 咧，都算折堕噶啦。呢、這个梁振英， 嗯、 大佬啊，走去你话要宣布一个咁嘅政策，一个呢个港人港地嘅政策，咪正正经经喺呢个政府总部 开个记者会， 整个 stand up 咪搞掂咯，使唔使搞到做工地 show 啊？又带埋啲流罗落去。啊！不知所谓，你话讲呢个港人港地 啊，大佬， 港人港地 一千一个单位， 啊、 哎呀， 呢个系变相，系经过包装，变相嘅私人参与居屋计划，咁、啊、简单啫嘛，呢、這个就系叫做死灰复燃啊！复建居屋，其中啊，你知居屋咧有两种嘅，一种系政府房委会自己起嘅。一种咧就俾发展商 私人参与， 私人参与啊，就最出名嗰个嘅就叫红湾半岛。当年咧，新世界其实最啊新鸿基，其实新世界同惠记咧投咗幅地翻嚟嘅，跟住就起高居屋，跟住老懵懂孙九招出咗之后咧，就喝停咗啲居屋咧，啊咁啊惠记啊醒啊，知道自己冇压力，就卖咗俾新鸿基，咁啊。新鸿基拍住新世界諗住拆鬼咗起豪宅，點知俾我哋喝停咗啦啊咁啊呢、這个就版嚟嘅，呢、這個、就叫私人参与居屋兴建计划，咁啊將包装成为港人港地1200个单位，仲要喺 十岁 冇五年啊啊即係冇七年都五年先落成。千二个单位对嗰个楼市系完全冇影响， 杯水车薪都好贴切，同埋都系当然唯一唔同嘅地方就是可能个入息限额就冇设嘅啫，就即系仍然系即系个即系地价方面有啲个宽免啦，咁样希望 即系变相咯，唔系话包装咗啦，系啦，变相嘅私人参与， 好似又宽松啲啦，即系亦都冇话一定要你第一次买楼啊嘛， 唔系而家未宣布嘅细则，你又唔好理个字啊，即系总之话俾听咧，流嘢嚟嘅， 或者都未谂得掂，但系你就要赶住呢几日要出炉啊嘛， 系 啦，赶住喺99之前出炉啦，呢个就系即系吓。 梁振英做咁多嘢呢都係为咗一样嘢嘅，就係、是、9号嘅嚟緊9号立法会选举。咁所以呢大家手上面所握嘅一票呢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而家最紧要呢就出嚟投票。因为个问题就话呢你睇到呢个选举呢香港真係而家选举系蒙羞嘅。就係嗰啲重票。啊嗰啲重票嘅情况呢系未有改善。啊！功能组别有中票，地区直选有中票。啊！另外一样嘢咧，呢、這个选举咧， 喂，呢、這个选举事务处真系好垃圾嘅啦，真系。你冇理由喺嗰个系明明系政府嘅物业度，你租俾人嚟做街市嗰啲系咁样嘅系摊档。喂，楼上角仔俾你摆货啫嘛，那个地址咁你都睇唔到佢系中票，有冇搞错啊？真系。 唔系咁啊，咁啊好难讲嘅。嗱，即系佢唔系做廖仔部噶嘛，佢又唔系林郑月娥。咁如果你选举事务处咧，可唔可以管人？ 如果记者都可以揾得到嘅， 唔系即系咁讲啦。可唔可以管人话？个摊档上边唔可以前铺后居嘅咧？咁 佢话明唔准噶，嗰、那个租约写明噶。 冇呢个责任啊嘛，选举事务处唔系执行呢条条例噶嘛。一样还一样嘛，但系问题就系林毓华点解会有啲咁嘅怨言出现呢？就睇唔到选举事务处或者执法机构好积极咁去打击呢啲中票行动嘛？呢、這个就系嗰个问题。 单靠选举事务处冇咁嘅人力，冇咁嘅牙力，一定要其他部门配合先可以，即系可以即系发挥到即系我哋希望嗰、那个即系嗰个问题所在。你单靠选举事务处咧，即系佢嗰个。即系职权同埋即系个人力范围都难以去处理到啲咁复杂嘅问题啦，所以咧经过上次嗰、那个即系中票事件之后咧，政府其他嘅部门冇加力落去咧，你单去即系砌选举事务处等等咧，亦都即系个问题难以改善噶啦，呢、這个就吓。 但系呢个系揾嚟，我唔同意嘅呢、這个、人力同物力系唔系一个问题。 但系我意思佢可以积极出嚟高调咁样啊，即系对呢啲。 但系需要其他部门嘅配合嘅要系咯。 即係作出一啲特嚴厲嘅打擊。咁呢個睇唔到嘅，呢個真係睇唔到，睇唔到呢個選舉事務處有做呢啲嘢嘅。 你自己選舉事務如果真係要認真做呢件事，好簡單，你同政府產業處攞張名單，喂，邊啲係政府物業？你用電腦又得，用人又得，喂，請啲學生哥幫手做啦。对下啫嘛，咁简单啫嘛，真系。 所以最紧有一样嘢咧，都系讲翻九月九号嘅选举啦。我觉得咧就一定要出嚟投票啦。另外一样嘢咧，你都睇到咧喺呢个投票咧就抹黑啦。嗰啲论坛咧，我琴日第一次睇。 哇！你系睇唔听唔到啊？ 唔系呢个问题系大开眼界，大开眼界。 大开眼界你 呢个唔系选举论坛嚟嘅。呢个骑呢苏嚟嘅，问埋一啲无谓嘅嘢。啊，我琴日睇见就话啊，你如果我去选咧，就真系几过瘾。我分分连个喝，连个节目主持人都喝埋，唔单止喝嗰啲对手啊，问埋一啲不知所谓嘅。 咁咪好睇咧，人讲好睇啦。 呢个就麻甩苏嚟咯。咁所以而家呢个成个立法会选举咧，已经变做咧海军斗水兵。啊，啲候选人质素参差。啊，大部分咧。我睇到大部分呢啲候选人咧，系冇乜资格做区议员嘅。 我最唔中意啊！佢哋完全系冇风度啊！真系。好啦，到一个互相提问、互相质问嘅地方又好，辩论地方，乜你俾人答先得噶？你都未人开声，我佢继续就答声一路咁讲落去。唉、哎，你真系。 好啦，已经完全。 所以我已经拒绝睇呢啲咁样嘅电视。 我琴日第一次睇，我琴日第一次睇， 嘥你嘅时间，我觉得真系。 唔系啊，大开眼界。 即系了解一下而家个选举文化就咁样，要知道嘅，要知道嘅。 睇唔可以去评论噶嘛？系咪？你都冇睇过场波，就系讲波 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你好 ，Hello， 我哋住啊， 你好嘛， 我哋阿 Sir，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7:48啊，好紧要一样嘢咧，你睇到梁振英咧，琴日走出嚟做埋啲咁嘅工地 show 咧，即系我哋呢个特首咧，其实就好核突噶啦，亦都做到一样嘢，亦都睇到系 desperate， 即系佢系啊。如科上嘅蚂蚁系嘛？呢个问题就系话佢而家留喺香港，老实讲唔系佢自愿嘅。嗱，你听佢讲嘢，你好突然惊嘅。听到梁振英讲嘢，除咗头痛之外咧，你好怒气嘅。同埋一样嘢咧，你要谂翻佢讲咩嘅。嗱，我又听咗句嘢，佢点讲？佢话呢啲咩国民教育科咧？唔系，佢唔系咁讲嘅。佢话喺呢个咩？佢话冇呢啲咩叫四大任务。嗱，佢话冇四大任务，你听住啊，中间有个叫国民教育。嗱，咁我问你啊，正常人解嗱，梁振英讲嘢咧就唔系正常人噶，讲俾你啊，佢绝不正常。我问你林毓华或者啊老总，你冇呢个咩四大任务，中间有个国民教育，点解呢个说话？究竟系冇乜嘢咧？ 喂，成日都讲啦，嗰、那个问题就系你同佢讲嘅嘥鬼气咁，你要睇佢话冇四个，咁即系可能有八个， 唔系 如果第日博你好容易嘅，第日终于发现咧，中央咧，譬如有个国家机密泄漏咗啦，有红头文件出咗嚟，我原来梁振英真系有四大任务嘅，咁而咧四大任务里边又的而且确咧有呢个国民教育嘅，到时你林毓华又好，老总又好，真系质啊梁振英嘅时候咧，你知道梁振英会点样辩论咧？ 点辩论啊？ 我话四大任务中间冇呢个国民教育， 即系第八项入面就有一个， 咪四大任务得四项嘅，排第一啊嘛佢。 哦， 嗱，佢讲乜都得噶，即系佢讲嘢永远唔会斩钉截铁，永远唔会啊，即系俾你捉到佢一啲啊，即系断正嘅嘢嘅，因为佢永远咧留一条留一线嘅，即系佢点都驳到你嘅。呢、這个就叫梁振英， 即系故意将嗰个问题模糊化。当然对你嚟讲有一个嘅较大嘅即系啊，即系划船嘅空间。但系咁样作为领袖你慢慢冇咗一种嘅公信力。 乜佢乜早已冇咗， 即系你冇人会再信你讲嘢，即系永远将嘢模糊化。咁同 早已经冇咗， 即系其实好简单。你四大任务、八大任务，其实任务得一个，你就要让香港嘅即系人心回归，并且一切要喺掌控底下，香港不能乱，不能成为呢、這个啊反华乱港嘅基地啦。咁呢个一个任务咧，就系好清楚啦。咁当然有任何可以出事嘅地方，你就要处理咗佢啦。 今日咧，你睇咗报纸咧，就好多唔同嘅团体咧出咗啲声明啊。咁当然好多都系讲有良知嘅啊。呢啲声明咧，包括一啲学者啦。啊，包括一啲啊社运嘅人啦，又有个奇呢人出嚟噶啦。除咗刘梦红之外咧，又有条友咧，不过唔好益佢啊。你益佢咧，讲个名益佢啊。 寻日佢已经登咗一个一版噶啦， 寻日已经登一版 系啊， 今日又登一版咩、啊、哲学博士這些呢啲咧，担保系买翻嚟嘅。我话俾你听，呢条友咧不知所谓。如果你睇佢咧，佢以前拱过个佢自己个女出嚟噶。就写咗又系一个蔓延广告咧，去拆下李嘉诚鞋嘅，知唔知啊？即系嗱，呢啲叫新教啊！嗱，呢啲人咧就只有教坏自己细佬哥嘅，我话俾你听。嗱，呢个胡鸿玉走出嚟啦，啊，呢个女外不是人嘅啦，胡鸿玉咧又走出嚟氹细佬啦。嗱，佢咧就做白脸噶啦，啊，即系咧而家行政会里边咧，胡鸿玉就做白脸，啊，呢个罗范招芬咧就做黑脸，啊，佢而家就走出嚟氹细佬。又赞啊黄之锋叻仔。嗱佢而家放咩风出嚟呢就氹呢班细路啊。如果你坐入去呢个委员会呢就万事有得傾。嗱你有冇听过一样嘢呢啊唔怕你精唔怕你外。最怕你唔来。 请君入局啦、 啊、以前呢嗰啲喺九龙城寨嗰啲呢啊！睇嗰啲十蚊脱衣舞嗰啲咧，或者又叫你入去倒翻摊嗰啲咧，就咁氹你噶喺条巷度拉人啊，同埋以前喺庙街啊嗰啲扯皮条咧就系咁噶啦。唔紧要，最紧要搲咗你入去先。嗱，咁以前就咁啊，而家都系噶。你行湾仔啲酒吧一样系搲你入去噶，佢最紧要入去啊嘛。啊，唔系净系湾仔嘅，去到三环市，去到 Broadway 咧，吓、啊、你去到嗰啲红灯区咧，全世界都系呢一招嘅，就系乜嘢唔好讲，氹咗你入去先， 入去先， 嗱入咗系黑面掹，你出唔翻嚟噶，啊饮杯啤酒可能几万蚊找数，吓、啊，喂呢、這个胡鸿玉就而家就系做紧同一样嘢，但系今次系呃僆仔， 嗯， 啊呃埋啲香港人。即系话万事有得倾、嗯、啊！你话要撤，政府话唔撤啊！一个话撤，一个话唔撤，咁啊，大家又话空间好大，其实根本完全冇空间嘅、 啊， 因为呢个各走极端嗱。咁而家佢哋嘅就出嚟做一样嘢啫，就氹你班僆同埋氹你呢班搞事嘅人入去个局里边。 啊！有一个叫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 入咗 委员会， 你系少数派 啊！ 啊，第二日闭门会议，嗱、啊、最唔好系闭门会议，因为你讲个乜嘢咧？啊，出到嚟可以屈你嘅、 嗯， 而仲有一样嘢咧，亦都会俾人觉得你咧，你做咗乜嘢都会俾人觉得你出卖咗人嘅。嗱、啊，所以民主党点解今日咧喺个立法会选举里边咧？不停被人攻击呢就是当年呢 为咗啲政改方案啊，佢哋就话为大局啦， 嗯， 就走咗有中联办。嗱，我哋唔好同佢计数，入去中联办啱又话唔啱，佢最唔好就俾人话你密室啊嘛。 系，佢连自己常委都唔知嘅，就真系弊啊！ 你去做一个密室嘅谈判嘅时候咧，你系好容易俾人误会嘅， 嗯， 你系好容易俾人屈嘅。嗱，所以呢班僆仔死人都唔好入局。嗱，胡鸿旭氹你啦，即系同九龙城寨嗰时氹你，去睇脱衣舞啊，睇打真君嘅嗰啲冇分别噶。 我谂呢班即系， 总之咧就好似 反国教联盟都好清楚， 我咧搵住你嘅手，僆仔好嘢啊，上去啊，咁你千祈唔好去。 好 入咗去你就好大镬， 佢哋好叻嘅， 分分钟失身走翻出嚟，话俾你攞一封利是，话俾你黄旭，我唔知有冇代封利是俾阿黄之锋啊。我话俾你听， 呢个叻仔好睇到我，都睇到我局嘅，唔会。 嗱，而家仲有， 同埋一样嘢，我觉得好弊嘅就系呢个委员会名叫吓、啊、叫做开展啊嘛，你点可能系佢倾埋话，喂， 撤回咗嘛佢 啊，系咁你咪儿戏咯， 你总之系入局。早啲入局， 呢、啊這个梁振英、啊、 入去就解散咗嗰、那个即系广场啲人群先啦。 呢、這个大话精咧，佢做咗特首之后咧，香港系冇晒规矩嘅，即系唯我独尊，即系我大话精中意讲乜就讲乜。今日车呢个大炮，听日车第二个大炮。喂，梁振英都可以信嘅，猪乸会上树啊！话俾你听，嗱，千祈咧就唔好信个梁振英一句讲晒噶啦，佢做乜嘢你都唔使倾嘅。毛主席已经教咗我哋噶啦，敌人赞成我反对，啊，敌人反对我赞成。而家我哋咧就系大话精讲嘅嘢咧，我哋就啊，佢行东我就行西，佢叫你行西你就行东。嗱、啊，所以最紧要一样嘢咧，点解佢留喺香港咧？嗱、啊，你睇到嘅，第一就表示中央对佢唔信任。第二样嘢咧，就最紧要睇住九号嘅立法会选举。嗱、啊，而家最紧要咧，嗱、啊，我琴日都落个区啊，周围去帮人拉票啦。我发现今次嘅选举同我04年嘅选举一个气氛系唔同嘅，系冇气氛嘅。仲有一样嘢咧，好多地方唔俾你入去拉票嘅，因为而家咧起埋晒嗰啲豪宅啊、嗰啲商场咧，啲人落咗地铁之后咧，佢系唔需要经过条街嘅， 系剩翻屋企噶啦，可以系啦。 佢就由商场穿商场，咁你商场又唔俾人拉票，你又唔俾人去嗌咪，你根本冇得拉票嘅。咁我又唔知啊，我又问啲候选人啦。哇！我哋嗰阵时洗楼，佢话而家洗楼又 洗楼都唔容易噶，洗楼 唔容 易。 就算俾你去到咧，亦都觉得扰民。嗱，我就觉得其实唔系嘅，我就觉得其实咧呢班咁嘅候选人咧系烂嘅。当年我去选举嘅时候咧，我六点钟 洗楼系好有效， 洗楼系辛苦噶，系 仲同台一样啊。我五点钟起身，六点钟去到地铁站噶啦。跟住就去啲茶楼、地铁站、商场，再地铁站、巴士站，随街嗌咪，跟夜晚黑逐层楼去洗。嗰阵时我仲惨啊！我你知我有脚痛噶嘛？我坐轮椅去洗楼嘅大佬吓。 所以你攞咁多票嘅嗰个真系人嘅接触紧要 啊！我觉得又系难嘅，尾喺度靠啲告白、告急、告急、告急。 我但系咧，高级洗楼系好好噶。你做完一晚之后，你系知道咧喺个栋楼度有几多人真系系咪真系撑某个参选？有去过 啦，有一日我系唔系推住轮椅去？同埋即系咧洗楼，我自己行，我仲系推轮椅跛呀跛呀咁啊拉票啊！喂，人哋见到你咁惨啊，佢唔好意思啊，佢记得大班。哇，我翻工见到佢，放工见到佢，落雨见到佢，夜晚翻到屋企又见到佢咧。你感动佢嘛？嗱，但系而家啲人咧就靠报纸卖广告，告急告急。咁你睇打开张报纸，版版都告急， 我嗰告急， 喊苦喊急，我又唔明做咩喊苦喊急。我选你出嚟嘅信送殡咩大佬？而家台湾咩请你大陆咩？有人扮白事请你喊咩大佬？ 选唔到要喊， 选举喊咩啊？ 即系睇见今次整个选举， 选你出嚟就系对抗梁振英嘅政府。如果你对住梁振英喊苦喊屈，点搞大佬？ 整个选举文化系倒退咗，同埋咧特别喺呢段日子咧，点解梁振英咁紧张啦？每逢选举呢段时间， 大翻咗你啲媒体， 北京好多好多系统落嚟睇香港， 你上 网 睇嗰啲咁 样 嘅， 都系 叫微电影啊，仲骑呢啊，真 系个个就拍 电影，真系。 喂，而家就个学人搞 new media， 唔系 new media， 梗系要紧要啊！我哋都搞啦，但系问题你有冇桥先咧，有冇料先咧咁啊？从来冇人讲正光嘅而家。而家冇人知道，嗱，你而家一个候选人出嚟，你话俾我听，选到出嚟做咩咧？冇噶，冇噶， 反对啊，反对， 一系就反对， 反对啦， 一唔系反对，喂，反嗱，反对派咧就话反对， 反对， 建制派又反对，反对， 反对，反对你个反对， 反对，反对， 整个香港就系反对，系啦， 咁我哋都系反对，我哋反对梁振英继续执政，我哋反对共产党， 所以有人反对你咯，所以人反对你 咯。我系反对共产党干预一国两制，我哋反对中联办治港，我哋都好多嘢反对噶。 所以今日俾人摆上头版，即系又反对你啦嘛，要又反对埋阿 Jimmy 啊嘛。 唔系佢惹火啫，但系你唔好殃及池鱼啊，乜嘢都关啊曾荫权事，呢、這个我真系顶佢唔顺。 好啦，我哋新 闻之后咧， 都冇法噶啦。 就全香港最惹火的人物黎智英啫， 又引起反对声音噶啦。 由得佢嚟讲下，点解会咁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还有十几人绝食。新加入的包括了70年代社会运动的搞手。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同意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鸿玉的意见。委员会讨论的范围很大，包括取消三年开展期的期限。如果委员会建议要求撤科，政府亦都会慎重考虑。不过学联同各间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会在下个星期二下午发起罢课四小时，以示支持中小学日后罢课，抗议推行国民教育，已经有1000多名大专学生响应。今届立法会选举不时听到有政党话不够票，亦都有热门的候选人表示选情告急，是不是真的不够票，选情又有几紧急呢？可以透过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计算出来，由陈宇谦同大家讲下。 立法会地区直选由1998年开始一直采用比例代表制的最大余额法选出立法会议员。根据这个制度，每区的入场门槛是由那一区的议席数量平均分配。以九龙东选区为例，议席有5个，候选人当选的安全门槛就要拿到 20% 的票数。即是说在九龙东九张候选名单里面，任何一张名单能够拿到 20% 或以上的有效选票，就足以保送名单上排头位的候选人在首轮点票后直接当选。如果在首轮点票之后不够5张名单拿到 20% 的有效选票，就要进入第二轮点票。假设九龙东选区只有3张名单拿到 20% 以上的有效选票，这3张名单排头位的候选人就会直接当选，其余的两席谁可以拿到呢？就要用最大余额法计算，即是每张名单的有效票数减去安全门槛的票数，剩下的就会进行第二轮的点票。由于剩下的票未必很多，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有政党说选情告急，情况就是有政党将重量级候选人排在名单的第二位，在最大余额法计算之后，很多时会因为余额不足而落选。新增的超级区议会议席都是采用最大余额法，至于功能界别其余30个传统的议席就采用单票制，即是由最高票的当选。 DBC 数码电台记者陈宇谦报道。 美股收市全线上升，欧洲央行推出无限量买债计划，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13292点，升24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5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32点，升28点。欧洲股市都是全线高收，其中以法国股市升幅较大，升超过3%。体育消息，伦敦残障人士奥运会，港队代表苏华伟在200米跑的决赛以 0.07 秒之差只是拿到银牌，但就做出24秒77个人今年最佳的成绩。金牌得主是乌克兰的选手。在轮椅剑击男子 A 级配剑个人赛，陈永健在铜牌战以15-9击败波兰对手。而在游泳项目，梁舒恒在女子 SB 十四级100米蛙泳得到铜牌，成绩是1分21秒21，冠军就是西班牙的选手。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大致天晴。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9月7号星期五个早上，时间嚟到上昼嘅8:04啊！今朝早有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嘅。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就湾仔运动场嘅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去伊利沙伯大厦。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哇神咁早已经齐齐，大家都要间风啦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排翻去顺德中心嗰边嘅。九龙区方面，咁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呢个油麻地停车场嗰边噶。咁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亦有车龙噶，龙尾电话机楼嗰边。咁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啊，隔田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噶。系啦，阿胡女士又话：，万事有得倾，万事有商量，入嚟坐低先讲啦，千祈唔好信啊，小朋友。嗱，呢啲同嗰啲警讯嘅骗案重演有咩分别咧？哇！小姐你好有上镜面孔啊，是啊，明日之星嚟的，我冇睇错人嘅。嗱咁啦，我捧你做明星，不过咁啊要交一笔钱㗎，上啲課程先啦，一模一样㗎。嗱，胡女士咪同样赞啊紫峰班小朋友叻仔，千祈咪相当，一于同国民教育说不啊，老友。好啦，揸緊车各位清醒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选举事务处提提你，立法会选举9月9号举行。 而家时间是早上8:06，气温28度，相对湿度94%。 选民在投票站入面不可以影相、拍片、录影或者录音，亦不可以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噶。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嘿，唔好让我打紧乒乓波啊！好，你睇佢可能系全世界最细，好似乒乓波咁大，多款颜色任拣，尝试欧洲同亚洲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只有29克重，佢可以听数码又可以听 FM 嘅电台，仲使入电芯，佢来自充电式锂电池，插足电可以听8个钟，够晒环保。详细资料可以上 btmhk.com.hk 睇下。越多香港人买机，数码广播先可以起飞，快啲去全世界知道，将无机同 I 机保有线宽频买好似乒乓波咁大嘅 Bulings DAB 378AB 数码手提收音机啦。 运动星语 在伦敦奥运公路赛，凭着香港精神坚持完成140公里赛事， 即是这些中途的意外啦，你都不会是觉得是什么，因为你的心是实在太想要块奖牌。 他就是香港女子单车代表黄蕴瑶。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午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星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太多执着，如何看清真相？顺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碌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港心灵，逢星期五晚11点半 ，DBC 7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港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港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揀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支持 DBC。 吴俊明 DBC 全体员工支持你们风雨同路， 撑你努力加油，黄南明 William 风华大班加油，保重身体 DBC 全体同仁努力加油，支持你们， 支持大班继续发声，支持 DBC 所有节目主持人，我 Brenda 撑大家， 我是何海婷，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撑反对国民教育，支持学民思潮，张志超， 惠民州100%支持 DBC， 撑大班李金云， 继续为民发声，讲出市民心底话，感谢苏女士， 卢先生话支持大班，还声于民， 支持 DBC 还声于民，反洗脑，撤回国民教育，梁先生， 舅父阿娥快啲返嚟英国啦，细林同仔仔佢哋好挂住你啊，无谓为咗隻狼做挡箭牌啦， 唐小姐话支持自己，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多谢支持，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八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一张报纸加一个电台，一山藏二虎，结果冇得估。今年最爆炸性嘅跨媒体大合作。报纸、电台、互联网大联合 ，DBC 数码广播电台四大节目， 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十级自由风，大家台《大家真风骚》，开心快活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 喺拥有200万用户嘅爽报网页，都可以即时听、即时睇啦， 好爽，好爽， 方法好爽，只要大家去爽报网页 live.shopdaily.hk 或者苹果网页 appledaily.hk， 再爽啲，用爽报或者苹果手机 app， 超爽嘅方法喺爽报数 QR。就即时爽听爽睇 DBC 四大节目啦 ！DBC 登录首部，香港市民肯定有着数。 2012年立法会选举9月9日举行，为确保选举公平，选民唔可以喺投票站内使用电子通讯器材，亦唔可以骚扰他人投票。选民有权将佢嘅投票选择保密，选民要亲自喺投票间填划选票，如果有需要。可以要求票站主任協助，在票站職員見證下代他填劃選票，如有查詢可致電2891-1001。 今日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被揭發劏房醜聞的第39日，即使市民批評他誠信破產，陳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香港人真的要自救，自救有很多種辦法的，第一就當然是用選票去趕走，第二我就觉得应该树立新风，就是凡是见到啲不正当嘅言行举动社会情况，立刻出声，立刻行出嚟，唔好等。 今日已经系替办理劏房丑闻嘅第39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一年之后要去强制推行，咁样仍有一个糖衣毒药，学民思潮系唔会接受一年嘅冷静期嘅。 教评会呢个建议根本就系与狼谋皮，同政府嗰个建议如出一辙。 我哋怎能够不站出嚟，声嘶力竭地高喊誓死保卫孩子？ 亦都可以话真系无所不谈，国民教育切科抑或唔切科，我哋都可以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主持：黎智英。 早晨，早晨，8:13又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而家喺我哋直播室咧，就有啊。Jimmy 黎智英咧， 风波人物啊， 加入嘅 野火人。 我晚晚翻屋企咧，即系我夜翻屋企噶，我行过金钟咧，就见到嗰两堂电梯，政府总部行过嚟个天桥咧，嗰两堂电梯黑咪掹，即系着晒黑衫啲人。哇！啲人好多人嗰度， 好多好多。 你有冇去嘅夜晚？ 有，我经过。 琴晚有成万人，你琴晚有。 嗱，今晚咧就一定要去嘅， 一定要同政府倒手大嘅， 因为今晚咧就系有呢、這个啊，叫做咩啊？ 民间反对 Happy Friday 再次动员啊，包围门常开啊，咁 啊，大家去撑嗰啲绝食咗过百个钟头嘅老师， 嗯， 啊今晚七点到九点咧，就民间反对国民教育大联盟公民夜校。 诶、哎，去补课嘅你系啊？ 地点咧就系、是、新政府总部嘅广场，而家就改名 公民广场 广场噶啦。讲者有边个咧？就有科大社会科学部嘅助理教授陈允中。嗱，八点钟咧，社工声援行动又喺边度咧？都喺嗰度噶啦，不过就喺立法会低座门口出边。九点钟咧，就有个叫广告人。通宵撑学文， 劲啊呢个真系 嗱，集合地点 咧、 就喺海富中心连接咗就系我就系讲嗰度啦，政府总部天桥就喺政府总部嗰边，即系海富嘅对面。 系 嗱呢一班广告人咧就会通宵咧啊就撑呢个学文思潮嘅啊大联盟，咁今日咧就喺报章嗰度刊登咗个黑色嘅广告啊，咁啊约大家咧今晚咧。啊！喺政府总部嗰度见嘅嗱，呢班广告人就话咧，我哋惭愧，睇到有学生绝食，先至知道啊，先至识得流眼泪。我哋嚟迟咗啦，但系我哋唔想后悔。嗱，其中一个成员啊 Jeff 就咁讲嘅，佢话呢个联盟嘅 Facebook 群组一夜之间咧，已经有4000个广告界嘅同业加入。800个人表态今晚撑场，但相信咧，到时咧唔少同业咧会自己制造一啲创意嘅示威物品撑场嘅。嗱，呢个联盟咧就印紧2000张反洗脑贴纸咧，会派俾啲市民。部分广告人咧就会通宵留守。嗱，呢个 Jeff 就话咧，希望更加多广告人企出嚟表态，冇言论同埋思想自由就冇创意嘅。嗱，广告界嘅爹哋妈咪咧。就将反洗脑嘅心声咧，同啲细佬哥啲照片咧剪成短片，呼吁市民今晚咧围总部啊，围呢个政府总部，即系呢个公民广场啦， 撑孩子啊， 做乜鬼咧？就撑孩子咯。嗱、啊，有好多唔同团体都去嘅。嗱，今晚咧一定唔止一万人嘅， 唔止，因为咧你搞到我哋啲细路仔咧，系嘛，一定唔可以嘅，我哋一定唔可以让步嘅。一定唔可以俾佢搞我哋下一代噶， 即系我哋成日讲噶啦，你搞我啦， 系啦， 搞 我 条僆啦， 系你冇搞我啲僆， 你搞我条僆做咩？而家你搞到连幼稚园啲僆你都唔放过， 而且将啲假嘢去灌输俾佢哋啦， 而家仲要搞埋啲老师， 使到啲细路仔咧，真系道德沦亡噶，唔知乜嘢叫做真假，呢个系最危险啊，呢个最危险啊！ 如果冇咗是非黑白咧，就唔使做人噶啦。 是 即系我哋做人最紧要识得分咩叫是非，咩叫黑白。嗱，而家啲校长咧，嗱，你话政府就呢边又喺度褪啊，又话任你学校搞教材啊，搞乜搞物？你知唔知而家校长开始俾压力啲教师？第一样嘢咧，就教处啊，要啲人啊，要啲校长交数啊，每日有几多个老师着黑衫翻工？ 蓝黑嘅， 连着黑衫翻工都要 管，都唔准吓，都唔准。 而一种意，即系你讲意识形态就系个脑啊！我着衫，大佬，我着黑衫翻工都唔得， 蓝黑丝带都话要点数啊！真系，真系 唔系一定要啊！我哋今次一定吓、啊、用选票去保护我哋嘅孩子啊！我哋一定要啊！搞到我哋啲细路仔系细系假噶，我觉得我哋唔可以容许佢咁样去搞我哋啲细路仔噶。 教协嘅副会长咧，黄克廉咧就呼吁教师咧，今日继续着黑衫啊，去呢个政府总部集会。但系政府学校教师协会嘅主席黄汉金咧，就同呢个报纸话咧，教育局咧向各校长施压，必须上报今日教师着黑衫同埋学生咧，学生啊戴黑带嘅人数。嗱，黄汉金咧就质疑呢个教育局制造白色恐怖。教育局回应嘅时候咧就冇否认到，话要校长报数。嗱、嗯，佢都 大伯同埋呢个通告俾校长都好鬼鼠啊，净系俾校长嗰度，学校其他啲副校长啊，其他人系唔知嘅，真系。 咁啊，教处跟住就话咧会向协会澄清，啊，当中唔存在咩不正当意图或行动。 又冇針對個別老師或者學生啦，咁我真係頂唔順啦。你冇企图你问你做咩？你平时唔好问，点解唔问人哋着红衫几多个，着白衫几多个，嗱黄带几多个啫？啊，真系，唉，又想讲粗口。喂，大佬啊，即系你唔好擘大眼车大炮，你当香港人而家呢个政府完全咧就当香港人系蠢人嚟嘅。喂，我哋未被洗脑嘅，将来如果你呢个国民教育得逞嘅话咧，十年二十年后咧，啲大人就可能好似。真系俾你任你噏啦，呢个捞薄嚟噶啦。喂，你教育局俾静鸡鸡鬼鬼鼠鼠，俾指令啲校长报数，有几多老师着黑衫翻学，有几多学生戴黑带翻学，跟住人哋问你系呀、啊？喂，佢好嘢、啊，即系肆无忌惮，即系咁你吹啊？ 唔系佢就系要挟我哋咯，秋后算账咯。 不过唔系，唔系啊，之前。冇嘢噶，问下噶咋，冇企图噶。 唔系一定有企图嘅，唔可能冇企图咁啊！冇企图，佢 咁啊悭啲啦，悭啲啦。 但系有样嘢咧，我觉得大班啊，有样嘢我觉得系我哋一定要每一个市民都要知道一样嘢，就系、吴克俭话我哋唔出嚟游行嗰啲咧，系沉默嘅大众咧，系支持政府嘅。如果我哋所有市民今次唔出嚟投票呢、就等于支持呢个政府吓、去国民教育去啊西环插手吓、我哋就以整个香港嘅自主权就冇咗㗎啦吓，所以呢我希望各位市民呢千祈唔好吓做咗吴克俭所讲嘅沉默大众啊，我哋每个人出嚟去投票啊，我哋唔可以喺屋企默默咁支持政府㗎，今次我请你哋个个出嚟投票，而且投俾泛民，让我哋可以阻止佢唔可以实行到呢个国民教育去污染我哋嘅细路仔。我哋一定要喺呢次里面阻止佢，冇大冇泛民嘅大多数，我哋系唔掂噶，最少24票噶今次吓、各位真系要出嚟啊！ 阿 Jimmy 讲嘅泛民咧，就好多人咧。就對號入座咧，就代表咗民主黨，其實唔係嘅， 唔係嘅，唔係 泛民係代表所有反對派， 光譜好快好負責， 唔係反對派，光譜好。我呢個我同意你嘅大， 包括咧由民主黨、公民黨、工黨啊、民社民連、人民力量啊，同埋嗰啲街工，唉、我咁鬼憎呢個梁粉忠，我都包埋落去啊！啊，仲有個民協嗱、即係嗰個光譜係好 好 闊 嘅。 其實一樣嘢啫，今次係投票。就要踢走保皇党， 系系， 你踢佢唔走噶嗱，我话俾你，我又冇发梦啊，你唔好当大班白痴啊，佢哋一定占立法会嘅大多数， 大多数， 但系最重要一样嘢咧，就我哋一定要保持 关键 嘅 少 数， 系系系，守决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你好 ，Hello， 欢迎收 听，你好吗？ 欢迎阿 Sir 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我问你，你系咪选民？ 系。 立法会选举喺几月几号举行？ 九月九号星期日。系咁钱嘅问题啊，点会难到我咧？ 好，咁你一定要嚟参加由选举事务处赞助播出嘅《开心快活人》全家台，今个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半到四点嘅《开心快活人》啦。 有咩奖品先？ 打通1872112，答啱有关立法会选举嘅问题，即刻送你梁继章、李丽蕊亲笔签名 DB 3 4 8数码收音机一部。 开心快活人全能选民大作战，等你嚟挑战。 大家真风骚之病向好中医男士篇。 脱发嚟讲咧，分两个方面噶。头发嚟讲就属咧系草木，身就属水，皮属土，肝就属木。所谓水土不调就草木不生。 想知多啲健康啲，记得切实数码大家台。大家真风骚逢星期二中午12:30嘅病向好中医环节啦。呢、这个环节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主持黎智英。 呢、这个绝食宣言嘅题目咧就系、 夕阳散如辉，破晓迎彩虹。四十年前，我哋为公义上街抗争，为争取人权绝食。今日我哋呢班退役好多年嘅社运老兵，早已进入咗人生夕阳嘅岁月。但系为咗个反对洗脑国民教育，我哋宣告由今日两点起，我哋会喺特区总部外呢个广场作无限期嘅绝食，抗旨政府漠视民意。我哋好多谢学民思潮，今日能够同你哋共同作战，系我哋嘅光荣。原来我哋系要向你哋学习，我哋怎能够不站出嚟，用尚未衰透嘅筋力，声嘶力竭地高喊：誓死保卫孩子！ 老中青结合，唉，我都好耐冇听过阿侯曼云把声，我连侯曼云个名都差啲唔记得啦。侯曼云就系当年七十年代咧，我哋搞学运嗰班老友记， 社运啊， 当年搞呢个反殖民地啊，争取中文合法化啊，而家啲老中青全部大结合， 出晒嚟啊， 走晒出嚟， 好感动啊！呢班老兵吓、啊，社运老兵出嚟，使到我哋好感动啊！ 呢班人咧，本来就 佢哋被感动， 佢哋被感动。我哋谂到都谂起啊，吴仲贤喺度就好啦 吓。谂起我都有记得真系，如果吴仲贤喺度，好玩得多。 向呢班啊社运老兵致敬吓。 即系呢个政府咧，其实我哋唔系我觉得一样嘢咧，你成个运动，你睇到今次呢个国民教育咧，就睇到呢个政府咧喺度煽踏紧民意。呢、这个政府咧系完全唔尊重市民嘅，呢、这个政府咧同一啲极权政府系冇分别。 唔系呢个直情政府啦，呢、这个直情系极权政府啦。 你睇到噶， 思想控制嘅第一步咯，行思想控制。 咁多人啊，即系老师、学生，仲有一班好值得人同情嘅家长。喂，佢啲细佬哥，好似我哋嗰位听众打电话嚟。佢净用人质啊， 有两个人质， 你用人质嚟形容，你有冇听过有人话送个仔翻学啊？而家竟然被变成为人质嘅，喂，咁你仲唔收翻呢、這个啊？呢、這个国所谓国民教育呢、這个洗脑教育嗱，仲喺度拖拉拉系一个原因，就系因为九号有立法会选举。如果唔系因为九号有立法会选举，清咗场啦，大佬俾你玩啦！今晚咧，我担保你冇事。嗱，今晚咧，所有人去呢个政府总部，即系呢个公民广场咧，我可以保证你安全。 嗯， 因为点解咧？佢唔敢喐 你 嘅， 今晚唔敢喐。 但九号之后唔好问我，九号之后咧就真系唔好带细佬过去啦。 啊， 分分钟咧，啲警察又攞啲好似嗰啲灭火筒咁大支嗰啲咁嘅。嗰啲咁嘅胡椒喷雾出嚟射你噶啦，我话俾你听。 所以我哋一定要喺九号嗰日攞翻嗰个控制权咯。 点解咁紧要咧？九号就系因为立法会选举， 立法选举啦。 因为梁振英开咗空头支票俾中央政府，话俾中央政府听咧，今次嘅立法会选举咧，建制派即系保皇党咧，系攞到七成嘅议席噶嘛。嗱，呢个先令人担心啊嘛。七成就即系几多议席咧？七七四廿九啊， 一攞五十个位， 系啊，攞五廿个位。咁、你谂下四廿九啦，咁七十减四廿九几多啊？林一华，又冇大计数机嚟啊你？你永远唔识计数啊！七十减四廿九咪廿一啦，傻啊！ 廿一啊，梗系唔够数啦，要廿四个席啦， 最少廿四个。 嗱，仲有个问题，廿一里边减咗几多个系功能组别咧？会即系地区直选嗰、那个。议席嗰度，因为分组点票嘛，你冇十八票咧，玩完啦，成个议会咧，将嗰个 absolute veto power 啊，个绝对反对权咧，就交咗俾保皇党。咁以后你唔使谂， 即系政府日后要通过咩恶法都可以 啦。我都系议员议案嚟嘅。 我想呼吁咧，啲市民咧呢两日咧，尽量去着黑衫啊，使到每个人见到件黑衫咧，你就会。记起九号去投票吓，作为一个投票嘅 reminder， 我哋要保我哋下一代，我哋要着黑衫去 remind 每一个人去投票。 我觉得选举委员会同埋谭志源咧，点解唔揾阿黎智英去宣传呢、這个 立法会选举呢，嗱佢叫人投票啊，最有感染力，又最肉紧啊！喂，你又搵 喂大佬，佢搞到我啲僆仔， 你搵埋嗰啲明星仔去叫人投票，你不如搵个肥佬嚟佢去，咁啊 唔需要。而家有咗呢个视频咧，喺爽铺喺 DBC 发声得噶啦， 睇到啦， 收到啦啲人。 因为咧，嗱细路仔咧系我哋嘅心肝定嚟嘅，连我哋嘅心肝定佢都搞到咧， 金波 真系系金波咯，真系咁样搞到我哋咧，我哋冇办法唔出嚟噶。请各位市民啊，唔好坐喺屋企啊，唔好去支持吴克俭啊，请你哋出嚟投票啊！啊，唔系咧，我哋啲世都后悔噶，好似嗰啲广告人话斋啊，我哋受感动，但系我哋。离迟咗，但系我哋唔想后悔， 這個、 千祈唔好后悔啊！ 呢个 API 嚟，呢个 DBC API， 我哋系帮政府。嗱，我哋好少做政府 行事 噶，我哋今日咧就做紧一样嘢，示范紧咧，我哋系帮紧政府啊宣传九月九号齐投票，九月九号 公民教育呢啲系啊。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仍然有十几人绝食，新加入的包括在70年代社会运动的搞手。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同意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鸿玉的意见，委员会讨论的范围很大，包括取消三年开展期的期限，如果委员会建议要求撤科，政府亦都会慎重考虑。不过学联同各间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会在下个星期二下午发起罢课四小时，以示支持中小学日后罢课，抗议推行国民教育，已经有1000多名大专学生响应。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预定下个星期一召开内阁阁员会议，星期二会正式将钓鱼岛国有化。报道指出，政府当日会同住在岐玉县的据称地主签约，正式将钓鱼岛收归国有。日本政府认为，为免同主张拥有主权的中国继续争拗，尽早将钓鱼岛国有化是比较好的方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会谈。温家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到访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举行欢迎的仪式，两人检阅三军，随后双方举行会谈。温家宝说加强中国同东盟的团结，深化互利合作，对维护良好局面，促进共同利益至关重要，希望新加坡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李显龙就说中国的发展对亚洲和世界都有利，新加坡会继续致力推进东盟和中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会谈之后，两人共同出席签署双边有关合作文件的仪式。美股收市全线上升，欧洲央行推出无限量买债计划，利好股市气氛。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3292点，升244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3135点，升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432点，升28点。欧洲股市都是全线高收，其中法国股市升幅较大，升超过3%。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大致天晴。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去到早上噶8:3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排翻到信和广场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到管道口，当然要间封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九龙区方面，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骏发花。远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模糊街噶。咁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排翻到电话机楼嘅。走去新界睇睇狮隧出九龙咩情况啦吓。现时排翻呢个新田围村。另外大澳山隧道出翻九龙咧，去到石门回旋处氹氹转嗰边噶吓。系啦，见到反国民教育一班年轻人，喂嗰种精神啊，试问我哋点会唔感动呢？嗱，日前一班犀利吓，社运八佬啊加入住食，哎真系值得大家俾多啲奖。升佢啊！虽然有啲面孔小弟不认识，真系唔好意思。但系潮州老康陈建锋，80年代我哋睇嗰啲电影睇到大噶嘛，梗系支持佢啦嘛。你阿通啊，仲谂起一套西片添啊，就系布斯韦利斯嘅《绝世天劫》啊，都系靠一班老人家救未来噶啦。好，靠晒你哋啦！揸紧车嗰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是梁继章，要生活得开心，做一个快活的香港人，记得9月9号立法会选举去投票啊！大部分选民在地方选区和区议会第二功能界别都各有一票，记住每张选票给一个人投一张名单，就是这么简单。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大钱好世界，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揀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中午12点半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大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你好 ，Hello， 欢迎收 听，你好吗？ 欢迎阿 Sir 哦， 无分国界、肤色、语言，世界理应大同，理财人生亦都系一样。康宏金融集团以同等专业态度，为每位客户筹划理财方向，策划人生每一步。请即上 www.convoyfinancial.com 了解更多服务详情，或联络康宏专业理财顾问。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100%支持 DBC。 温博豪支持 DBC 还声于民，支持学民思潮反国民教育科。阿豪升华。 伊法路撑大班，各员工努力加油，不要气馁，你是我心中英雄。 梁太支持 DBC， 黄小姐支持 DBC， 撑大班。 我是梁继章，100100，一呼百应。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100%心意。 何文感激 DBC 员工们的付出，祝各位安康。 老公郑彼得希望佢可以戒烟，老婆江慧英。 郭先生祝仔仔快高长大，生活愉快。 浩然浩天祝学业进步，嫲嫲江慧英上。 100%支持 DBC。 吴婉芬希望每个香港人都支持言论自由、民主、公平。 莫女士，大班你是专帮弱势社群的英雄。 100100，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1818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去佐敦学书法$2，去屯门做义工，去北角睇大戏，连去西贡烧嘢食，每程都只系$2。由8月5日起，同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八达通乘搭九巴、新巴、城巴同龙运巴士，每程只系$2，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 一年之后要强制推行，咁样仍有一个糖衣毒药，学民思潮系唔会接受一年嘅冷静期嘅。 教评会呢个建议根本就系与狼谋皮，同政府嗰个建议如出一辙。 我哋怎能够不站出嚟？声嘶力竭地高喊：誓死保卫孩子！ 亦都可以话真系无所不谈，国民教育切科抑或唔切科，我哋都可以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主持：黎智英。 我咧点失咧就1872111，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想打电话咧，当然就啊发表意见啦。另外一样嘢啊，有呢、這个。唉，呢个唔知咩嚟嘅，呢个风波人物啊！唉，我而家封佢做风波人物啊！ 好乱噶， 仲有黎智英又可以沟通下嗱。讲翻咧，我再有样嘢兴咧，就真系我越谂越兴，即系 你成日都好兴喎，大佬。 唔系我而家仲兴， 你仲兴， 我一阵爆血。 嗰个直播室，你见到我哋温度教到好低就 咁解。你谂下，你教育局出个指令。叫啲校长报数，有几多教师着黑衫翻学，有几多学生带住黑带。嗱，我问你啊，林毓华，教育处做嘢会唔会一个政府机关做嘢系冇目的嘅咧？有冇嘅？你话 冇目的 出指引，仲要系秘密指引，净系交俾个校长，咁有冇目的嘅咧？ 梗系有意图啦， 好啦，咁俾人踢爆咗啦，话呢啲个黑白色恐怖，搞白色恐怖喺学校，无他嘅，即系话俾你听咧，你啲人咧就唔喺学校玩嘢。好啦，咁有人走去问呢个教育处咧记者，系啊，我仲谂住车大炮，梁振英讲冇啊，佢唔系。哇，咁啊几好，啲公务员有时候几好，唔知系咪问公务员咧，梗系问冇黑检啦。呢个巴高头你问佢都冇用噶啦。 你问啲常秘佢都同你 唔系啊，我觉得咧，佢哋咧唔系当秘密噶吓，佢等呢件事咧，啲教师知道咧，会秋后算账啊。所以你问佢嘅时候咧，佢就咧会承认，就等你啲教师咧个个脚软。嗱，阿大班唔同意噶，但系我哋都要着黑衫啊。 肥佬嗱，肥佬咧。肥佬即玩心术，佢管惯人啦。 喂，大佬，你唔好讲啊！ 佢呢啲就明即系肥佬踢爆佢啲阳谋。 阳谋， 我就系要话俾你听，我而家喺度轰你。但我最兴一样嘢咧，你咪你走同记者讲，你一系就唔认，一系认。佢认咗之后，人哋问 嗰啲教师咪惊咯。 冇意图噶，问下啫嘛。即系如果发啷礼好似肥佬咁，如果好似肥佬咁发啷礼咧，仲咧。如果俾佢做教育官。问下都唔得，问下使唔使同你讲啊？喂，大佬啊，咁都得嗱，有间学校好惨啊！呢间学校嗱，好多人都唔知嘅，天水围有间叫方润华中学，唔准老师为咗支持反国民教育而罢课。呢、這个校长叫吴俊雄，喺教职员嘅会议上面公开同所有老师话，中华基督教会区会校长会，已经发出了指引了，咩指引呢？就区会是支持赞成国民教育的，反对老师罢课。教导老师呢，如果有学生问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老师必须要代表教区回应支持国民教育。校长更加说呢，不支持教协的良心教师签署行动，认为教协是什么呢？分化老师。 现在教协已经行了出来了。 强力支持罢课啊！吓、啊，虽然咧个大 我签个良心约章有咩问题咧？ 唔准啊！唔准啊！仲有啊，嗰间学校咧有一个训导主任叫谢锦波嘅， 系 佢就唔理佢，日日好勇敢啦， 着黑衫， 着黑衫。 哦、好嘅， 咁啊弊家伙，因为得佢一个人着，喂，咁样先死啊！话俾你听， 唔系，所以我哋要着黑衫咯。啊，头先啊，大班唔同意咧， 唔系我同意着黑衫， 唔系同意着黑衫，你唔同意咧，将嗰、那个吓。啊将嗰、那个 黑衫就话黑衫， 学民思潮同呢个选举带埋一齐，我都唔系拉埋一齐。但 系 咧，如果我哋睇到人着黑衫咧，我哋就谂起我哋啲儿女咧，我哋就一定去投票咧、啊，去阻止呢个国民教育啊！ 讲嘅，如果我哋随街见啊着黑衫咧，即系话俾人听，我哋向梁振英呢个政府 say no，say no 就系 say no 咁简单。 乜、啊、用你用你用个选票 say no 咯？ 除咗用脚出嚟、啊，今晚要去之外，我系绝对同意九号咧。系要出嚟投票、 啊，用个投票去先 投票嘅目的系一样嘢， 先 唔好党同伐异、嗯，又唔好因人废言。喺呢个时候就系、是、大家以大局为重，大团结嘅时候就系一个目标啫。嗱，我哋任何人都唔可以左右人投票投俾边个或者唔 冇错， 但系个目标就要踢走保皇党、嗯，而踢走保皇党咧个目的咧就维护香港核心价值。一个好似梁振英咁粗暴嘅政府咧。我哋系需要有反对派去制衡佢嘅，一定有反对声音嘅。因为立法会唯一嘅功能咧，同、啊、我哋传媒一样，是就系监察住呢个政府，就要制衡住佢。但系你谂下，如果呢个立法会系俾绝大多数，已经系噶啦，嗱，那个答案亦都写咗喺墙嗰度噶啦，一定咧呢、這个立法会系保皇党占多数，一定系噶啦，呢、這个就唔使讲。 我哋攞个否决， 佢要过廿三条又过到，佢要过呢、這个啊国民教育又过到，但系起码我哋喺政制嘅方面啊喺 我哋有否决 喺呢、這个啊谴责啲议员啊罢免权嗰方面，我哋起码有个否决权啊。咁所以一样嘢咧，我就好赞成喺立法会里边咧啊就要搞拉布嘅。 嗯 拉布咧系其中一种手段嚟嘅、嗯， 但你讲咗话咧喺呢个开始呢个议会嘅时候咧系唔会见到效噶嘛？ 唔系开会系冇效噶、啊，一定系季尾 系咯， 仲要系最有效。你睇到今次咧、嗯，人民力量嗰个拉布咧，佢系临到个立法会个会期结束前，即系呢一届完前咧、嗯，政府赶住有好多夕阳方案咧、嗯，要攞住去通过嘅时候咧，你就拉布玩死佢， 咁先至搞到个鸡毛鸭血啦。 咁但系问题就有好大镬一样嘢咧，佢一。九号个新一届立法会组成之后咧，呢班咁嘅保皇党做一样嘢， 就指你报啦吓， 一定就系修订同埋改个议事规则嘅， 系、 這個、啊，所以一样嘢咧，我哋要一票不能少， 嗯、 我哋要尽量将所有喺个所谓支持民主，唔好讲泛民主派啦、嗯，支持民主嗰个光谱下边咧，嗰啲、 嗯、 反对派议员，不论党派、 嗯， 由民最右嘅民主党，你当佢最右啦，啊。去到最激进嘅人民力量，嗯、我哋都要支持佢。 民主党而家都唔有噶啦， 我当佢啦。 行翻中间， 好保守而家都， 而家唔保守噶啦。 有听众琴日咧就上网咧就话啦，大班，你成日叫我哋咧啊含泪投民主党，或者投曱甴，唔好投老鼠。你叫到民主党肯道歉啊，入去呢个中联办啊密室谈判，佢肯道歉咧，我就原谅佢哋。嗱，咁今日我睇报纸啦吓，何俊仁咧啊就同记者讲咧，话当日民主党决定同北京就政改谈判，并且支持改良超级区议会方案咧，目的咧就希望制造咗一个突破口出嚟，推动香港民主嘅发展。但系过去两个月佢落区嘅时候咧，嗱，阿何俊仁话咧佢系听到嘅，佢听到唔少泛民同埋民主党支持者嘅意见。啊！认为民主党喺谈判过程里边咧系有问题嘅，系冇咗个政治敏感度嘅。佢亦都觉得咧啊，今是国非，唔应该进入呢个中联办谈判啊。咁佢话咧，个个都支持民主党，但系咧就觉得好伤心，觉得咧啊被出卖。咁何俊仁同意呢啲批评系有道理，佢话表示歉意。 嗯， 佢话佢明白支持者感受，佢心入边咧系感到歉意嘅。咁佢起码行出咗第一步。 佢 对佢所作所为呢啊已经有个协议。我唔知道选民原不原谅佢啦。 但我觉得应该。 但喺呢个时候呢、嗯、真係团结。 就是力量。就是力量。 一票不能少。 啊啊啊、 全票投反对派。 唔好理咩派啦，总之唔系保皇党。嗱，我就话俾你，保皇党唔需要你嗰票嘅。 当你咧谂住坐喺屋企唔想去投票嘅时候，我希望你谂谂你个细路仔嘅笑容，你个孙吓，甚至你个邻居个细路仔嘅笑容，我谂会感动到你坐起啊站起身去投票。希望你哋为咗下一代嘅细路仔，我哋每个人出嚟9月9号去投票，而且系投俾吓，好似大班讲泛民同埋反对派，我哋要保住我哋嘅否决权。 最紧有一样嘢咧，就系话咧，因为点解咧？保皇党系唔需要你嘅票嘅，人哋有国家机嘅， 系够晒人哋。 嗱，你睇下呢几日啦，嗱，佢哋啲 中票，佢一定够。 唔系佢啲民调咁低咧，佢都唔出声噶。佢谂住佢都即系掌握啦嘛，已经绝对掌握，系咪？呢几日嗱，譬如佢啲民调跌到咁紧要，佢完全都冇乜声气，个民调佢都赢硬噶啦，佢使乜有声气啫？所以我哋唔可以俾佢赢硬咁样样去屈我哋，去质我哋噶啊！ 嗱，一样嘢啫，喺呢个时候咧，如果大家仲喺度咬一样嘢啊，投白票啊，或者投边个唔投边个啊，其实一样嘢啫嘛。我哋要保住就系制衡呢个政府嘅力量。 系啊，系啊。 咁所以我哋喺立法会里边咧，一定有足够嘅反对派嘅票数啊嘛。嗱，嗰个关键嘅票数就24票。嗱，其实喺上一届立法会咧，反对派已经有24票啦。 嗯。 但问题就是你而家加多10个位，如果连24票都攞唔到咧，就好大镬噶啦！我话俾你听。 我仲有一样嘢咧，譬如而家睇到咧，吓Audrey 咧，呢个 余若薇， 余若薇啊， 我琴日见到啊， 陈淑庄啊，你谂你想象一个立法会里边冇咗余若薇、陈淑庄同埋汤家华吓，甚至乎系陶谨生嗰啲咧，一个立法会就会系点啊？立法会啊，如果真系冇咗余若薇、冇咗陈淑庄嘅立法会，你哋想象嘅立法会会系一个点样嘅立法会啊？所以咧，我希望 我听到啊，唔系我听到啊，我老友记啊，蔡东豪就话咧，如果立法会有陈淑庄会靓好多，而家连靓都攞埋出嚟。不过讲翻民调啦，嗱，而家最新嘅民调咧。就是港大同岭南嘅民调咧，港岛区咧，即系港岛区有机会争取最后嗰几席嘅咧，就有呢、這个即系赢硬嗰啲有边啲咧？就一席嘅咧，就有公民党嘅陈家洛曾玉成咁另外咧就有嗱呢、這个港大嘅就认为咧，公民党就稳夺一席噶啦，呢、這个民建联就稳夺一席噶啦。咁其他啲人咧就叶刘淑仪啊、刘家雄啊、钱仲佳、钟树根、何秀兰、黄国兴、卢永乐、刘建仪咧，同陈淑庄咧就九个人争五个位，九个人争五个位。咁问题就系话咧，嗱你睇到嘅叶刘淑仪咧就唔使讲噶啦，呢个就系建制派嘅，呢个就系保皇党嚟嘅。钟树根唔使讲啦，呢条友咧。我话俾你，我成日觉得佢做区议员咧，我都唔会投佢票，我唔敢讲。嗱，你叫我投，我就唔会投噶啦。咁啊，黄国兴，大家都知啦，你今次喺个拉布里边咧， 日以继日， 丑态不露， 写大字啊佢。 咁啊，刘建仪而家咧就突然间咧 有个新形象， 就我都唔知突然间变咗乜嘢，我都唔知点去形容佢啊！同我咁多年 佢系点样样咧？ 观察佢一个完全彻头彻尾嘅保皇党同埋呢个富贵党，而家系走出嚟咧扮反政府。老实讲， 有好多 佢入去一个目的嘅啫。佢点解会喺功能组别走咗去选立法会直选议席咧？去搏咧，老命咧？是唯有一样嘢，佢做咗咁多年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主席，其实佢一路都 hold 住主席 位嘅， 佢就希望今次如果佢选到入去咧，因为曾玉成嗰个剪布啊，同埋嗰啲表现咧， 扣咗分系嘛， 就被扣分嘅。佢谂住而家扮民主咧，如果有选到咧，佢认为民主派系会支持佢做立法会主席嘅。嗱，呢个我同意嘅，佢有机会噶。但问题我哋而家系选立法会议员啊嘛。我哋唔系选立法会主席噶嘛？嗱，我哋唔好嘥时间，因为我哋喺电话旁边咧， 有多伦多 有位听众咧打电话嚟嘅。咁呢个多伦多嘅听众咧就系曾生，佢就系喺多伦多咧组织呢个 国民教育活动的啊发 搞手 的、啊 嗯。 早晨早晨早晨。 是啊大班 来自 不好意思啊阻住你我不知道你在挺啊不好意思啊。 唔紧要唔紧要冇所谓。 不过同我哋汇报一下多伦多嗰个情况如何好唔好啊、 其实多伦多呢一度呢我哋喺网上面发起咗之后呢我哋都有少少出乎意料。原本我哋 aim at 呢就係有大概100人会影一张大合照呢就係、是、以示我哋、支持香港喺政总外面同埋咁多个月以嚟呢、支持反对国民教育嘅呢个运动嘅人啦就会接触绝食嘅朋友啦。但係我哋而家直至现时为止呢已经有大概是272个人登记了，咁当然我哋相信会有啲一定有啲可能是香港嘅人声援啊，其他地方啊有啲水分喺度，但系张相有过200个人系应该肯定噶啦， 系 非常好。 嗰个影相地方喺边 度？你将张相摆上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啊。 嗱、 我想问你一样嘢咧 ，Joseph 啊，嗱，即系老实讲啦，你哋喺多伦多啊，就绝对唔会为咗小朋友啲教育咧而伤脑筋噶。咁你哋又隔岸观火啫，应该。咁其实香港嗱，即系我扮嗰啲，我扮刘梦红啦、啊。喂，香港搞啲咁嘅教育，关你乜事咧？早走鬼咗啦！你啲人咁关心做咩咧？咁 其实咧，而家我哋系身处喺多伦多咧，呢一个嘅。香港啊或者是中国同我哋加拿大嘅商贸或者系民间嘅往来系非常之频密嘅。我哋根本上系住喺一个地球村度，如果一个地方系会出黑心食品咁先算啦，其实大家最后都会遭殃嘅。 你哋我谂身在多伦多，心在香港，可唔可以讲咧？ 大家都系香港人，咁对香港大家都会 有关心嘅， 关心嘅，亦都有好多亲人啊指责喺香港嘅。 喂 ，Joseph 啊！你可唔可以呼吁吓、啊、你哋即系多伦多啲居民、啲市民可以打电话9月9号之前或者8号，你哋嗰度8号，我哋就9号打电话，叫你哋嗰啲亲戚出嚟 投票， 保住吓、啊、我哋嗰、那个反对呢个国民教育呢一个行动，好唔好啊？ 系一定会，其实 系啊系啊，好紧要啊，我觉得。 自从反高铁嘅运动以嚟咧，我哋都有一班人系虽然住喺多伦多啦，但系我哋都好多谢，譬如大班啊，或者系苹果啊等等嘅媒体咧，为我哋带嚟好多香港最新最快嘅资讯咧。 唔系，多谢你哋嘅支持啊！多谢你嘅支持、啊。 即系好似喺现场一样，咁所以每一件事对我哋嚟讲都有切肤之痛。咁我哋一路以嚟有班朋友咧，即系当然呢个世界好大嘅，有唔同嘅。 冇错。 候选人是想得到支持啦，咁而呢度多伦多亦都有支持唔同候选人，但有唔少人不停喺多伦多度。 系啊，呼吁佢哋打电话翻嚟叫啲亲戚投票啊， 譬如动新闻啊、大班嘅节目啊摆上去咧，咁等大家知道香港真实嘅情况。九、 啊、 月九号作出。 喂 ，Joseph 话可唔可以讲明你嘅行动咧？喺 Macam 嗰度集合噶，好似话而家今次会行去丹摊噶嘛？ 其实呢我諗我哋有人提议过，但係呢点解我哋今次嘅活动会喺一个商场嘅外面呢？因为呢我哋朝头早係8:30举行嘅。咁呢我哋就希望呢喺咁短嘅期间之内呢，我哋会可以gather 到最多嘅人影呢张大合照。如果唔係我哋五个人影张相呢，就唔係大意思啦。 我諗喺琴嗰度最多中国人住㗎啦而家。 我哋个 downtown 即系包括咗经贸办或者系中领馆咧，都喺 downtown 嘅，嗰度要聚人嘅话会难好多。 即系 所以我哋就好希望趁住今个 weekend 之前咧，可以、 哦、即系你影咗张相先。 系， 但影完之后可唔可以派啲代表 进一步行动嘅？ 唔系，可唔可以派啲代表直情去呢个香港办事处嗰度递交请愿信啊嘛？ 我哋有同其他團體聯絡緊，咁呢因為呢度譬如我諗大家都認識嘅，我哋多倫多係有港加聯啦，咁其實其他團體佢哋都係有同我哋同步進行緊呢，佢哋都會草擬緊類似咁樣嘅行動或者係咁樣嘅活動，但係佢哋未正式公布之前呢，我哋就想快快脆脆做咗第一步先。 係，多謝你哋嘅熱心、 啊、 喂，記得叫你哋啲多倫多打電話啊！催促佢哋九号会投票， 最紧要出嚟投票， 系啊系啊，好 平啊！ 我相信呢次系生死存亡嘅一战嚟嘅， 冇错。诶、你讲得最啱啊！你讲得最啱啊！非常感动啊！对你哋嘅支持非常感动，希望你呼吁打电话，真系吓，唔该晒，唔该晒，多谢晒。 好，多谢你哋， 系多谢晒。 远在呢个加拿大都要特区政府咧撤回呢个国民教育，咁你话嚟指英，你话 咁 个特区政府会唔会做真 系？伦敦嘅召集人咧喺 Facebook 都话咧，佢话我哋系一班喺英国生活同埋读书嘅香港人，我哋有海外留学生，有喺度做嘢嘅人， 亦都有啲啱啱做咗老豆老母嘅人。近月我哋睇到香港国民洗脑教育嘅新闻，一群中学生唯有反对国民教育而走上街头抗争绝食。为咗咁呢，我哋感到难过。难过系点解要呢啲小朋友吃呢种苦呢？难过点解香港教育可以走到咁嘅地步呢？难道一国两制嘅精神仲要磨灭几耐呢？几多呢？咁所以喺英国呢，佢哋会喺9月8号啊，即系听日下午两点钟，在香港驻英办事处举行啊集会嘅，啊佢哋会拉横额叫口号递请愿书，佢哋都请所有英国嘅香港人咧加入佢哋嘅阵营，为香港将来嘅下一代咧走出一小步嘅。 啊，我哋老实讲啊，我哋有咗佢叫梁振英呢个咁嘅共产党嘅特首咧，我哋已经冇咗一国两制噶啦。我哋真係所以呢要最后嘅一个最后嘅一步最后嘅一个阵线，我哋今次投票今次9月9号真係要出嚟呢攞返个否决权啊，因为我哋嘅一国两制呢已经睇到係失去㗎啦。啊，如果我哋最后都唔做最后嘅挣扎臨死嘅挣扎呢，我哋真係对唔得住香港，对唔得住我啲小朋友，对唔得住自己嘅良知啊。 呢一步一定要行，每人都行一步啊。 係啊係啊係啊。 呢、这个肥佬只系识一样嘢啫，就叫人投票投票。 系啊系啊，大佬。 嗱，我哋喺九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咧，我都要讲翻几句嘢嘅。如果唔系咧，我就俾人闹噶啦。OK， 我最紧要啊，大佬，我上嚟都系呼吁人投票嘅，就为咗 呢就叫肥佬。 咁好清楚啊！咁啊，每一个公民都有责任去做， 咁啊，支持 要做 嘅，我绝对支持呼吁市民喺九月九号，即系星期日，踊跃出嚟投票，将我哋嘅投票率拉高去。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恩报道新闻。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仍然有十几人绝食，新加入的包括在70年代社会运动的搞手。行政长官梁振英说同意开展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员会主席胡鸿玉的意见。委员会讨论的范围很大，包括取消三年开展期的期限。如果委员会建议要求撤科，政府亦都会慎重考虑。不过学联同各间大专院校的学生组织会在下个星期二下午发起罢课四小时，以示支持中小学日后罢课，抗议推行国民教育。已经有1000多名的大专学生响应。今届立法会不时听到有政党话唔够票，亦都有热门嘅候选人表示选情告急。咁系咪真系唔够票？而选情又有几急啦？咁可以透过比例代表制嘅最大余额法计算出嚟。由陈宇谦同大家讲下。 立法会地区直选由1998年开始，一直采用比例代表制嘅最大余额法选出立法会议员。根据这个制度，每区的入场门槛是由那一区的议席数量平均分配。以九龙东选区为例，议席有五个，候选人当选的安全门槛就要拿到 20% 的票数。即是说在九龙东九张候选名单里面，任何一张名单能够拿到 20% 或以上的有效选票，就足以保送名单上排头位的候选人在首轮点票后直接当选。如果在首轮点票之后不够五张名单拿到 20% 的有效选票，就要进入第二轮点票。假设九龙东选区只有三张名单拿到 20% 以上的有效选票，这三张名单排头位的候选人就会直接当选，其余的两席谁可以拿到呢？就要用最大余额法计算，即是每张名单的有效票数减去安全门槛的票数，剩下的就会进行第二轮的点票。由于我们经常听到有政党说选情告急，情况就是有政党将重量级候选人排在名单的第二位，在最大余额法计算之后，很多时会因为余额不足而落选。新增的超级区议会议席都是采用最大余额法，至于功能界别其余30个传统的议席就采用单票制，即是由最高票的当选。 DBC 数码电台记者陈宇谦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预定下个星期一召开内阁阁员会议，星期二会正式将钓鱼岛国有化。 報道指，政府當日會同住喺其玉縣據稱地主簽約，正式將釣魚島收歸國有。日本政府認為，為免同主張擁有主權的中國繼續爭拗，盡早將釣魚島國有化是比較好的方法。國家主席胡錦濤抵達俄羅斯，出席星期六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胡錦濤會發表講話，展述中方對推動世界和亞太地區經濟發展的主張。由於有關峰會的主要議題是經濟貿易自由化，加上中國一向都主張只是同有爭議的國家雙邊對話，所以不會討論領土爭端的問題。另外，菲律賓尋求中菲兩國領袖在峰會期間會面，討論南海的問題。胡錦濤是否會同菲律賓總統阿基諾三世會晤，仍然未確定。台灣的總統馬英九今日會乘搭直升機前往彭佳聚巡視，宣示釣魚島主權。隨行的包括多名高層的官員和國民黨立委。海軍一支的特遣隊在彭佳聚附近戒備，空軍就派出四架戰機護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大致天晴。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唔经唔觉，早上9:04，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线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去到红十字会。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顺和广场嘅，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当然要间封啦吓。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排下排下，亦都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咁远啦吓。好，南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爱民村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骏发花园，咪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咪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无街嘅，咪东隧过翻香港收费广场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嘅，新界区隧道。C 隧出翻九龙方向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噶。嗱，今时今日见到咁嘅政府，大家星期日点可以唔出嚟投下票咧吓？唉，仲记唔记得嗰句啊？翻嚟就喐啊！嗱，呢啲咩政府嚟噶？咁假咁唔民主噶嘛？啊，仲有啊，大家有冇留意 CY 最近嗰啲衣着啊？永远都系白色恤衫、黑色扯裤，净系争对凉鞋咋？直情系党嘅标志嚟噶！嗱，星期日齐投票啊，否则大家唔识笑啦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吓、啊，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我要点真系菠萝包蟹子烧卖黄沙酱滑鸡炸烧汁羊茄紫脆皮鲜虾，抢到外国都有奖，唯有点点心全世界都欣赏。点点心点心专门店，好食到荣获 Time Out Magazine 2011-12年度最佳点心大奖，纽约新闻周刊2012年全球101间最佳食府。外国人咁辛苦飞嚟帮衬点点心食点心，香港人去湾仔天乐里、佐敦文英街、旺角通菜街、仙达附近10几蚊现金就食到咁好嘅点心，只有属于香港人。点点心点心专门店， 暑假去澳门又食又玩，仲住埋威尼斯人酒店，每位都系890蚊起咋。购买油麻地旅游嘅澳门威尼斯人夏日享乐套票啦，入住豪华分层式皇室太床套房，包自助早餐或者午餐，缤纷世界入场券，仲包埋金光飞航回程船飞。小朋友每位卡170蚊，即享所有优惠。推广入住期到9月28号，即刻打25162318、25162318查询啦。油麻地旅游系你嘅澳门旅游专家，旅行社牌照号码350301。 靓煲王促新推出赤板豚骨煲，鲜辣新口味，好特别。除了正宗澳门猪骨煲和靓煲王，它的新鲜手切肥牛和专门搜罗的优质新鲜生料亦都远近驰名。靓煲王还是卫生署认证的有形食肆， 尝一尝靓煲之味，即打23990812或上 www.23990812.com。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 DBC， 支持大班石先生，支持 DBC， 撑所有员工同郑大班李生李太上郭先生，百分百支持 DBC， 加油！冯依萍，祝 DBC 业务更上一层楼，为民发声，无限支持。何雪卿，支持大班。 我是汤正川 ，DBC 有事 ，D 一百民声起义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所有 DBC 员工，继续努力作战，加油！张君傲、罗太、江慧英反对国民教育，郑庆全祝 DBC 业务蒸蒸日上，继续为民发声。郭先生，百分百支持大班，加油！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View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一张报纸加一个电台，一山藏二虎，结果冇得估。今年最爆炸性嘅跨媒体大合作，报纸、电台、互联网大联合 ，DBC 数码广播电台四大节目， 大声台《风波里的茶杯》， 十级自由风， 大家台《大家真风骚》，开心快活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七。 在拥有200万用户的爽报网页都可以即时听即时看了， 好爽， 方法好爽，只要大家去爽报网页 live.shopdaily.hk 或者苹果网页 appledaily.hk， 再爽一点，用爽报或者苹果手机 app， 超爽的方法，在爽报扫 QR code 就即时爽听爽看 DBC 四大节目了。 DBC 登录爽报， 好爽， 香港市民肯定有着数。 大家好，我是袁咏仪。在戏里面，每个演员和幕后工作人员都很重要。在现实世界，你和我都一样有很重要的角色。9月9号立法会选举还有两天就到，投票给你心目中的代表吧。香港我有份，齐投票选代表。想知多些请登上选举网站或者打2891-1001查询吧。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一年之后要强制推行，这样仍有一个糖衣毒药，学民思潮是不会接受一年的冷静期的。 教评会这个建议根本就是与狼谋皮，跟政府那个建议如出一辙。 我们怎能够不站出来，声嘶力竭地高喊誓死保卫孩子， 亦都可以话真系无所不谈，国民教育切科抑或唔切科，我哋都可以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主持：黎智英。 9:11啊！正话肥佬礼咧，佢一讲到选举咧就上头噶啦，又大声，又冇得插嘴。咁而家做翻啲咧规矩嘅嘢啦。正话肥佬咧就提个港岛区嘅候选人，啊，佢就好希望阿陈淑庄入到立法会嘅。嗱喺港岛区咧参选嘅咧就入，嗱港岛区第一有七席嘅。参选嘅名单有14张嘅，一号名单咧就叫有位叫许清安嘅，二号就系善仲佳，三号就卢永乐，四号咧就人民力量嘅刘家雄，五号咧就民建联嘅钟树根名单，六号咧就吴永春，七号咧就工党何秀兰嘅名单，八号就新民党叶刘淑仪嘅名单，九号就工联会黄国兴嘅名单，十号就公民党陈家洛嘅名单，十一号咧就何家泰，十二号咧民建联曾玉成嘅名单，十三号 就是自由党刘建宜的名单。咁正话阿肥佬就讲过话，佢好想阿陈淑庄翻返去立法会嘅。如果你问我咧，我就希望见到一啲新人嘅。啊，入到立法会嘅，譬如好似人民力量嘅刘家雄啊，啊社民联嘅吴文远啊，但系吴文远咧喺个民调嗰度咧，我就见唔到佢个民调嗰度出到嚟嘅，即系可能咧佢嗰个支持度系好低嘅。嗱、啊，如果咁讲嘅话咧，我哋梗系希望咧，啊边啲系叫反对派、民主派咧？对我嚟讲咧，就系、是、啊善仲佳啦，啊刘家雄啦，啊何秀兰啦。啊，同埋呢个陈家洛啦，嗱、 啊，善仲佳嘅选情点啊？而家善仲佳应该都 民调咧，善仲佳咧6% 嘅， 唔系咯，危危地喎，危嘅，有机会啊！但系真系 民主党点都一直嘅，喺 喂一直 喺港岛区，你唔担，你唔使担心啦，冇可能赢两席嘅善仲佳，佢入到去算够运啦，大佬啊！ 善仲佳，我哋都真系要 真系，你真系想创你嘅心啊！唔系，我真系希望见到新人嘅嗱，而家新人里边有机会入到去嘅咧。其实真系人民力量嘅刘家雄，因为佢咧系有 3.4%， 佢系会争最后嗰个位嘅。嗱、嗯，咁我就即系、就是、对我嚟讲，就希望睇到有啲新嘅力量入去立法会啦。因为成日都系睇到啲旧嘅面目。咁正话阿肥佬又提过阿陶谨申， 系啊，陶谨申。 嗱，陶谨申咧就超级区议会啦，嗰度咧就有5席。咁啊，民主党咧有两条名单嘅，第一条就何俊仁，第二条就陶谨申，第三条就白允琴，第四条就刘光华。但系刘光华咧就系用两个党嘅名义参选嘅，佢本身系民建联，又用公民力量嘅牌头嘅。五号冯检基，六号咧就民建联嘅李慧琼名单，七号就陈婉娴嘅名单。嗱，肥佬我话俾你听啦，你问我咧，陈婉娴咧就做票后噶啦。 一定赢噶啦， 咁啊刘光华赢硬噶啦，咁直我认为何俊仁 都应该得，冇问题 嘅，就冇问题嘅。而家就争最尾嗰席咧，就白允琴就可以唔理佢，可以不理。 唔系啊，白允琴犀利嘅。 咁而家就李慧琼同冯检基之争嘅啫。嗱、嗯，我咧喺感情上面啊，我坦白噶、嗯，我系想冯检基输嘅。一输咗灭鬼咗咁啊，民协嗰党啦，咁多年又倾又砌，不过理性上咧。我又唔可以睇到李慧琼入去嘅，嗱咁所以咧，我就曾经都讲过你啊，李柱明家都笑我噶啦，啊我就比喻咧，李慧琼就系只老鼠，冯检基就系一曱甴，咁我都系抢俾一曱甴入屋嗰个， 个老鼠入屋，有个老鼠入屋吓。 咁啊，肥佬仲系提咗边个啊？大佬，唉，你早啲搞到我头眼花，我话俾你。嗱咁啊，另外咧，你有提过系啊，新界东 系 啊，新界东啊，余若薇嘅， 余若薇真系一定要入翻去啊！ 新界东 神之女神嚟噶， 就有 民主女神嚟噶， 新界东犀利啊，总共 名单好多噶， 19条名单。嗱，我喺讲，我听完电话翻嚟再讲新界东嗰、那个嗰个名单。大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啊，阿陆阿晴小姐咧， 澳洲嚟噶， 呢、這个老友记嚟噶、嗯，真系阿晴小姐喺澳洲打电话嚟噶， 哦，成日打嚟噶， 系阿晴小姐， 早晨， 系你好， 你好啊，晴小姐， 你好，晴 先生你好， 今日有个不速之客叫肥佬礼，诶、哎，好在你话佢读者，我惊你找佢负气啊， 唔紧要，找负气都唔紧要，啊，呢个民主社会， 好老实讲，睇苹果咧系好多时，系。冇其他嘅选择， 系 即系好似阿大妈你含泪要选某君咁，我哋都系含泪睇苹果啦，因为 唔使含泪斩啊！ 讲下民主说话嘅，喺香港都得苹果同埋信报嘅，即系两份嘅牌。咁其实我今日唔系好想讲道理，想讲下情啊，谈情啊。咁因为喺三月之后咧，我见到香港有三个男人流眼泪嘅。 嗯， 我相信佢哋都系60岁。或以上，第一个咧就系施乐怡，我而家谂起我都好感动。 嗯。 第三位咧就系黎先生你。 多谢。 即系男人，全部都有头有面有事业，而系流眼泪嘅，系因为香港人喺呢一排已经流咗好多眼泪。我哋睇到我哋嘅细路仔，其实阿黎先生你做啲嘢我唔一定认同，但我知道你好爱你嘅屋企人。我睇到你嘅传记，我睇到你点样系追翻你以前嘅前妻，你又点样去即系为咗自己嘅细佬系离开自己嘅事业一段时间？哎，我冇讲错，因为我都系睇书或者睇你嘅咩？ 多谢 你都系睇佢嗰啲八卦杂志噶啦。不过咧， 我睇 咗黎智英传记，我睇咗传记，我唔知嗰个传记系咪真系 official 嘅，但系我睇过。 嗰本嘢咧就有条友叫做咩咩嘉明写嘅，叫做而家喺多伦多嚟嘅。嗱，但系嗰条友写到关于我同肥佬礼嗰段咧就假嘅。 我唔系好想讲马后炮，但系其实喺大三个台好有危机嘅时候咧，我自己同我先生讲过，哦，其实可以揾黎智英咧，喺香港都冇乜真系肯俾钱出嚟搞民主嘅蠢材噶啦。 佢而家冇攞我钱噶， 我唔要佢钱啊，吓，我唔要啊， 一啲冇噶， 几大都唔要 啊。 我哋只不过喺爽报俾个平台，佢继续俾佢即系多啲多啲声音咁解嘅啫。 就系、是、因为大家唔要，所以先值得人敬重啦。 系啦，大 班咧反应咧，我哋就拆低佢噶啦。咁其实同埋头先大班咧都唔系好明白，或者我谂佢明白啦，但系讲唔出咧。点解我哋海外人士咁紧张？其实我哋喺澳洲里面都有帮手推动呢一个人翻去投票咯。 喂，系啊，钱小姐，点解你唔去搞个运动啊？点解你 系啦？你哋搞个运动。 我准备啊，我就系谂下睇下你点搞。其实我下个礼拜系约咗一堆我哋。 我哋已经你想我哋 Facebook 睇到咧？ 伦敦同多同多伦多都有啦吓，纽约都有吓。 我就系谂住做，我就系想一阵间或者我哋我咗麦之后，睇下有咩可以 做。我打俾你啊！我十点后打俾你，程小姐，好唔好啊？ 但我想讲一个所谓陀山鹦鹉嘅精神，我唔知阿黎先生，你知唔知陀山鹦鹉系乜嘢咧？ 唔知， 佢唔知噶。 嗰个佢唔知啊！啊，呢个报纸梁文道咧，梁文道嗰、那个嗰、那个 column 就系叫陀山鹦鹉啊。 OK， 系冇错。 嗱，陀山鹦鹉就系咁，我谂我要讲一讲，因为其实呢个就系讲人精神。陀山系即一座山啦，咁但系有一日咧山中就大火，咁于是咧就里面其实住咗好多鹦鹉嘅，咁啲鹦鹉咧就淋淋声咧就整急自己只翼嘅，鱼鱼啊鱼第三碗水，隔篱做个需要个需要就救火，咁啲神咧就见到就话：你哋傻嘅，你哋只翼仔咁细，点样救火？咁但系陀山鹦鹉就话：我知道我冇能力，但系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佢系我生存嘅地方，我无论如何都要出一啲力。即系我睇完呢个故事咧，我好感动嘅，因为事实上我哋都真系好似陀山鹦鹉咁， okay. 我哋就好少系鹦鹉，但系阿黎先生，你系大水喉嚟噶，你真系可以救火嘅，所以可以 我唔系大水 喉。你嘅经验，我好明，你其实有人投票定咗投民主党啫。 系，唔系投反民，唔系就系民主党， 我 系反 我 投反对党， 系反对党啦。嗱，程小姐啊，嗱，而家咧，佢哋话， 程小姐咧就。好精明嘅人嚟嘅，阿程小姐，我 系中大嘅， 我知啊，我 新大学嘅， 你系咪新亚噶？ 系，我系新亚嘅。 唉，掂啦，新亚啲人掂啲嘅。我十点后，我十点后打电话俾你啊！我十点后打电话俾你，程小姐啊！ 好，咁我哋跟住咧听其他听众电话啦，有罗先生，罗先生你好， 系早晨， 早晨，早晨， 罗先生你好。 阿郑生，阿黎生， 你好啊！ 你好， 黎生，你都叫 C Y C Y， 我呢次叫 C Y Lie， 系笑啫。 好衰唔衰？ 冯一桥啊，我而家先知道。 好衰唔衰啊？ 冯一桥 C Y 人都唔系好人。 喂 ，Troy， 佢都系 C Y L 添啊。 因为净系叫 Jimmy， 我唔知佢 C Y L 嘅 C Y， 佢有又系 C Y 嘅，有又系。 其实我就想讲嗰个选情嘅，咁我就呼吁一样嘢嘅，咁既然阿黎生你都同民主党嗰边倾过，咁咪即系会叫佢道歉下，咁我 唔系我叫嘅大佬，唔系我叫噶，唔系我叫嘅大佬， 你有佢嚟嘅， 冇，唔系啊，唔关我事啊，大佬，佢哋自己觉得呢个系有一个需要啊，呢样嘢我澄清啊，你唔好作嘢，大佬啊，真系， 系咁。最我其实一样嘢嘅，我觉得咧，阿大班话咧，关键24关键少数咧，其实咧关键少数啫，就唔系一定要有民主党嘅。讲真啦，咁 我同意，即系最紧要关键少数咧。嗱，罗生，我讲嘅关键少数咧，就最紧要我讲嗰个咧，就唔系一个党嘅。我讲 唔系唔系党， 反对，即系立法会里边反对嘅势力。 系冇错。 嗱，我从来唔系讲一个党嘅，所以我永远都系话由最右嘅民主党去到。最左嘅人民力量咧，我都支持嘅。 明白，明白。 我净系一个目的嘅咧，就踢走保皇党。 明白，明白。我咧就有个提议嘅，坦白讲啦。咁你如果俾次机会民主党啦，咁我觉得咧喺呢、這个嗱，我自己本身咧喺呢个区议会嗰度咧，嗰个超级区议会咧，我就自己有自己选择啦，就可能唔领票或者投白票。但系如果我阿郑大班话投，即系关键廿四票嘅，咁我就会提议一样嘢咧，就系话。 即係喺嗰度呢就盡量呢就選民主黨同埋或者民協喺呢個超級區議會，但係喺直選度呢全部就會杯葛佢哋就投返曬工黨啦。 唔可以㗎啦、 可以、可以。 唔係佢意思話佢都係 令 殺。佢意思佢都係 令殺。 嗱我 要余若薇㗎。 嗱老實講。 要得余若薇就好難有民主黨㗎啦。陳樹英唔通陳樹英又入埋去咩？ 唔係我覺得嗱老實講啊羅先生。我哋你可以想象下，即系我唔系话争呢个去撑民主党。如果整个民主运动喺香港冇咗民主党咧，我哋个运动咧就真系好难，好难实行嘅。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即系我哋系为泛民，但系我哋都要保住民主党嘅。 吓，呢个咧就系黎智英嘅个人意见嚟。 我明白， 我哋唔需要同佢争拗。 冇错，冇错，冇错。 其实咧，其实如果 唔系，我谂你都好清楚啦。嗱，你就话讲嗰样嘢咧系好清楚噶啦。多谢你啊。 Okay, 我哋而家仲有旁边有位郑先生嘅，郑生， 郑生你好， 大家 系你好， 早晨啊，大家， 郑先生， 早晨啊，黎生， 你好， 哇，黎生， 系 你支持你所谓嘅民主党啫，唔系代表我哋啲市民，啲市民要支持佢噶， 冇，我冇咁讲，大佬唔系话， 我哋再投票俾佢，佢再出卖我哋，今次唔系入去西环益，系上去北京倾又如何啊？ 咁佢唔去，连西环都唔去，就一定唔会去北京倾嘅。咁你又唔使咁样样讲，系唔好咁讲 吓。 嗱，而家今次咧，阿罗俊仁已经出嚟咧，对呢件事咧已经表示咗协议咧。我觉得大家咧就唔需要咁兴噶。 你觉得做错就要道歉， 人唔可以错。人谁无过啊？喂，罗先生，郑先生，人谁无过啊？唔好讲，唔需要咁兴噶，唔需要咁兴噶，大家都为咗民主吓。 阿郑生，你系咪用咗一个免提式嘅电话讲嘢？ 唔系，郑生，你表达咗意见啦。我谂阿黎生阿詹咪听到噶啦， 听到噶啦。 我哋喺广州有位听众咧，听咗好耐噶啦。蔡 先 生，你好。 啊、大班，哎呀黎生，哎 你好， 开心同你讲个电话。 蔡先生，我都系广州嚟噶、我都系广州嚟 嘅。我系官火嘅，咁咧我就打个比喻啫，我想讲讲咧，我以前咧我个人单位嘅，但我个人单位俾好多资源我哋嘅，但系咧我哋就即系唔知点解咧，硬系做唔成个私营嘅。到我而家自己跳咗出嚟咧，搞私营嘅咧，我就偏偏咧个钱咧系比以前咧少，即系一百倍都唔止。但系咧我哋搞得系成功过国营搞嘅，因为冇办法，国营抌咗嗰啲钱落去咧。系即系即系会有一种恨铁不成。我点解抌咁多钱俾你哋？你哋硬系都冇话话斗得赢，即系其他啲私企嘅嗰啲咁嘅成嘅。即系呢个，即系我系好明黎生，当然黎生唔会明白到，即系佢哋即系都唔使做，九成钱都喺你嗰边嚟嘅。咁再加上咧，民主党系真系攞份工嚟打嘅咧。嗱，啱啱咧，我先至听见有啲咩集中招咩到开会之后咧，整个咩嘢？哎呀，我哋提出个咩私人决议案，反对咩洗脑教育。哎呀，真系我心谂，即系大佬，你明知道根本冇用噶啦，咁到时又讲一声话，哎呀，今日系最黑暗嘅一日，投票输咗，哦，翻去拜拜瞓觉咁样，即系唔系话净系入中联办嘅问题，中联办真系冇问题噶，你有冇谈判啊咩事？我觉得嗰啲冇问题，但系问题有一个问题咧，佢真系冇做嘢，系一即系当一份好好嘅工咁样嚟去做，即系同我哋喺国营单位做乜所谓啫？即系有乜分别啫？一样咁嘅道理嘅。 呢个唔公道，咁样讲唔公道嘅蔡生。如果你知道佢哋做咗啲嘢， 我话俾你听，我哋讲真，我哋都有班。有一班我哋自己廣州人，我哋係冇投票權。我哋而家叫我哋識得嘅朋友就係話：喂，唔該你幫手，你哋有一票，你哋唔用你嗰一票。但係我哋想恨都恨唔到，我等咗六十幾年啦，都等唔到有一票啊！即係呢樣嘢係我哋，即係其實我哋有個，因為我哋要佢知道香港好，我哋先會好嘅。如果香港唔好，我話俾你聽，阿大班呢個台點解能夠能夠企得咁硬嘅？因為咧，我哋已經發覺咧，全香港冇一個台咧。系同其他嗰啲人讲，即系其他嗰啲即系所谓激进，我就好憎啊！即系黄宗文嗰啲咁嘅嘢嘅，老实不打黎智英三个字喺度仲搜寻得到，打黄宗文三个字系冇办法搜寻得到嘅。所以倒转头咧，就话佢咩收共产党啲咩成，我谂咪又讲都冇人笑。即系有时我见即系系冇错，个个都学咗佢喺个论坛度嘈，但系因为佢嘈得有 point 啊，佢真系搞学富五句，即系你又跟住佢哋嘈，即系成日真得嗌住口号，哎呀你。人民币力量，人民币力量，冇乜意思嘅，即系呢啲嘢。不过我 谂啊，蔡生啊，选民咧，其实最重要一样嘢咧，就系用佢自己嘅心， 我明 去投票。 所以我冇票，我冇选票噶，我冇得讲噶。但系即系我都希望你哋有得改变，唔系啊。 大班成日话我隔岸观火，即系觉得好似 我冇我讲少嘅，你个真嘅咩？ 我冇问题，我冇问题，但我系好紧张，我会应用我哋。 唔系你打电话嚟咧，你已经唔系隔岸观火噶啦， 你 明唔明啊？ 你已经 阿蔡生，多谢你啊！我哋听多一个电话先喺新闻之前，就有一位黄小姐，早晨，黄小姐， 黄小姐， 早晨，黄小姐， 各位 你好， 我希望支持民主派嘅人咧要有理智嘅。咁唔好投白票，其实你投白票呢即係帮助建制派㗎啦。咁呢个係政邪之战嘅关键时刻，我哋一票都应该。 政邪之战好嘢。 咁我要 政邪定分界呀、啊。 真係要多谢黎生同埋郑生呢一路以嚟咁坚持呢为我哋做咁多捍卫民主自由嘅事啦。 多谢。 咁我想话呢我有苹果同埋呢个一周行创行开始呢我屋企就开始订阅噶啦，一日都冇停过吓。咁啊，问大班嘅节目咧，都系我哋唯一听嘅电台节目嚟嘅吓。 多谢多 谢。咁样我想讲咧，梁振英咧，佢唔去到Russia 咧，其实我觉得系阿爷唔要佢去陀衰家嘅。 呢个我都有相同睇法。 系啊，咁啊呢个咁无耻嘅人咧，仲要愣住啊咩陈茂波啊、吴克俭咁烂嘅一个班底咧，咁其实佢系应该下台嘅。咁啊，我咧就觉得如果佢三个月内下台，正如我之前所希望嘅咧，如果系咁咧，我会带香槟同各位庆祝。 好，我哋等住同你一齐饮个杯，真系 多谢你啊！ 到时香槟断时啊会。 多 谢晒 黄 小 姐。咁我哋喺九点半新闻翻嚟咧，我再讲讲余若薇喺新界西嘅。 余若薇系好紧要 啊！你仲提过边个啊？ 阿涛啦，唔系同紧真，唔系同紧啦。阿边个啊？ 哦，我唔系你冇喺呢度讲过，我喺我喺你讲 咪后讲过吓， 咪前你提过呢个超级区议会，我交代咗个垃圾区议会个港岛区讲过啦，我哋一翻嚟交代呢个新界西咧。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反对国民教育科大联盟继续在政府总部外集会，还有十几人绝食，新加入的包括在70年代社会运动的搞手。而大联盟五号召全城黑衣日，政府学校教师协会主席黄汉金就说，教育局向校长发出密令，要求点算着黑色衫的教师和手持黑丝带学生的人数。局方在上个月亦都对学校表示，如果有教师罢课或者拒绝国民教育工作，会视乎情况考虑怎样处理。黄汉金在商台节目上形容当局的做法是恐吓，影响了公务员的中立性，又指有教师感到很大的压力，已经去信教育局要求澄清。他又说协会今天会开会讨论在什么情况之下发起罢课抗议。学联同各间的大专院校学生组织会在下个星期二下午发起罢课四小时，以示支持中小学日后罢课，抗议推行国民教育，已经有1000多名的大专学生响应。沙田浸信会吕明才小学在新的学年原定今日早上8点至9点半上第一堂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但昨日向学生和家长发通告，指小一至小三学生改为上德育科，小四至小六的学生就上周会，讲述个人的责任感。有家长不满校方昨日签字通知家长，担心到校方在德育科渗入国民教育科内容，故意在第一堂之后才送仔女返学，更加不排除考虑转校。不过亦都有家长说，过往学校亦都有德育科，不担心有洗脑的问题。由校友和家长组成的关注组发言人王浩伦就说，多次去信校方都没有回应，担心暂缓方案之后只是会换汤不换药。 之前校长都曾经讲过咧，其实佢哋都唔会嘥咗嗰个公民教育课时间嘅，都系会攞嚟照去上公民教育堂嘅。咁啊，公民教育咧亦都包括咗国民教育嘅元素。如果咁样嘅话，佢哋会唔会继续使用嗰啲有问题嘅教材咧？我哋表示忧虑。如果真系咁样做嘅话，其实都即系换汤不换药。 咁佢哋喺校门外系派发黑丝带，咁反对国民教育科，亦都向校长递交联署信。咁校长王杰连接信时候并冇回应系咪会暂缓国教科，只系叫家长留意办学团体喺网上嘅公布。咁港股跟随外围显著高开，恒生指数最新系报19518点，升309点；国企指数9205点，升136点，两个指数升幅都超过1%。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渐转大致天晴。而家录得嘅温度28度，相对湿度94%。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好，睇翻港岛区先啊，咪港岛告示打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嘅，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啦，两边车多，管道口仍然实施紧间封噶吓。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中山纪念公园嘅。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现时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呢个油麻地停一。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啊吓，咁启德隧道过现时去到芜湖街，咁啊东隧过翻香港咧，收费广场仍然都系车多噶。咁啊新界区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呢分钟唔错啊，暂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系啦，刚才听到听众啊程小姐提及到有关哭高嘅男人，哇，见到班学生哥咁嘅情况，唉，相信无论男女心中都会流滴泪啦，系嘛？但系咁啊，各位教育局啊吴局长就话自己一生。人啊，只喊过四次啫，哇！佢真系厉害啊，数到自己喊过几多次啊，喂，真系奇怪喎、啊。咁佢 B B 仔饮奶嘅时候唔会喊嘅咩？哎呀，佢会开口讲噶，妈咪啊，我会饮奶。哎呀，原来佢系神童嚟噶，唔怪系咁推国民教育啦。哎呀，真系好嘢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清紧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 B 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运动声语。在伦敦奥运公路赛，凭着香港精神，坚持完成140公里赛事。 即系呢啲中途嘅意外啦，咁你都唔会系觉得系啲乜嘢，因为你个心系实在太想要块奖牌。 佢就系香港女子单车代表黄蕴瑶。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00到11:00，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系由理财理人生嘅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 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五下昼3:00到4:00 ，D B 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我是陈凯琪。立法会选举9月9日举行，选民要记住在投票站里面不可以打电话、影相、录影或者录音，亦不可以跟其他选民倾偈或者通讯息，还有不可以带走选票。查询请打2891-1001。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 DBC， 支持郑大班，同样为香港人发声。港韵广东话朗读系统上， 支持大班，支持何国辉。DBC 要继续，唔好放弃。Grace Kong， 刘女士话支持 DBC 全体员工加油。阿叶话全力支持 DBC。 Hello， 我是梁思浩啊。100元就可以一日买6次广告，快啲打嚟22972297。 1818问下啦。 冯小姐话：反对国民教育，支持 DBC， 我要民主，我要言论自由。 祝 DBC 员工身体健康，梁先生。 女女阿仔，我爱你，妈咪刘女士。 百分百商户 JM Style 高级家私店全力支持 DBC， 一同在数码港服务大众。 手脚麻痹、风寒怕冷、肚冻，艾灸疗法即时见效，电51713392郭小姐。北角天天鲜豆浆全力支持郑大班吴先生。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 Ideal Radio 数码三 K 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继刮黑板声同打桩声后，继续宣布香港讨厌之城第二位电钻声。第一位就是靠贿赂观众先攞到大奖的阿亨歌城。选错歌手都咁难忍，咁因为利益而选错立法会议员，损害立法会公信力同香港前景，你又点忍？贿选绝迹，香港更出色。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一年之后要强制推行，这样仍有一个糖衣毒药，学民思潮是不会接受一年的冷静期。 教评会这个建议根本就是与狼谋皮，同政府那个建议如出一辙。 我哋怎能够不站出来，声嘶力竭地高喊誓死保卫孩子？ 亦都可以话真系无所不谈，国民教育切科抑或唔切科，我哋都可以谈。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主持：黎智英。 9:39，听到呢个女外不是人嘅 黄 旭讲嘢咧，我就真系好伤心，因为识佢咁多年，谂唔到咧，真系时穷节乃然，一个人可以出卖咗自己嘅人格同埋声誉，而家喺度氹班细路入局。嗱，正话等于我正话比喻一样咧，同以前嗰啲九龙城叫人睇脱衣舞都冇分别，不停系咁叫人你入嚟啦，入嚟啦，入嚟啦，你氹班僆仔入去做咩啫？嗱，何俊仁当年都系俾中联版氹咗入去之后咧，永不超生，不过而家都知错啦， 唉，道歉咗啦，道歉咗啦，道歉咗啦。 嗱，咁啊，做翻啲正经嘢啦，唉，因为肥佬咧就唉肆无忌惮，乜名都噏，佢噏亲名我就头痛噶啦。嗱，佢正话噏过余若薇嘅名，咁余若薇咧就系新界西嘅候选人，咁新界西就有九席嘅，总共有16张名单，啊，第一张名单咧就民建联。以梁志祥为首嘅，第二张咧系工联会嘅麦美娟名单，第三条咧系民主党陈树英嘅名单，第四条咧就系、是、陈伟业人民力量嘅名单，第五条咧就是、民主阵线麦业成嘅名单，第六条咧就是、社民连曾建成嘅名单，第七条就是、公民党郭家麒嘅名单，第八条咧就是、新民党。田北辰嘅名单，第九条咧就何君尧，第十条咧就陈一华牧师，第十一条咧就街工梁耀忠嘅名单，第十二条咧就民建联陈恒斌嘅名单，第十三条咧就第三力量陈强嘅名单，第十四条咧就民主党李永达嘅名单，第十五条咧就工党李卓人嘅名单，第十六条咧就系民建联谭耀宗嘅名单。咁啊，正话阿肥佬咧就提过咧，就好希望阿余若薇可以啊，即系翻翻入立法会。 因为我唔可以想象立法会冇咗。 老实讲啊，余若薇 整个民主运动冇咗余若薇。 我同佢咧都做过几年同事喺立法会，咁亦都大家都知道咧，吓喺2005年呢、這个啊张任权嘅政制改革嗰度咧，啊佢就被誉为呢个民主女神嘅。 啊，佢亦都啊系支持呢个五区公投嘅。嗱、嗯，如果你问我喺新西，我想见到啲咩人入去咧，你问我就唔使讲噶啦，就踢走啲保皇党。嗱、啊，其实我好想睇到有啲新人入去嘅，即系其实立法会系需要一啲新人嘅。咁 喂，大伯，我都申报一下，我系有支持呢个陈一华牧师嘅吓。 啊，陈一华咧系系系。唔系啊，佢有机会、啊， 有机会，有机会 系，佢有机会系爆冷， 最拉尾嗰个席 系今届立法会咧啊爆冷嘅名单嚟嘅， 系系， 因为我琴日都见到阿教授啊， 系 阿张达明， 张达明啊， 我同佢讲，我如果你攞到基督教嗰啲票咧， 系 你都够嘅，不过你要申报名，唔该申报你， 我申报咗啦，头先咪就话俾你听 嘅 啫吓， 唔系我都有支持佢嘅、啊，不过佢冇佢冇登我张相出， 我签晒， 若 未有机会大定佢大咧， 啊，我预。我谂好难讲啊，真系，因为你要攞两个位系多好多票嘅， 好 难 啊，系唔容易嘅， 一路咁样兜兜， 所以好好辛苦嘅，真系要啲市民注意嘅，真系好辛苦。 咁啊，新正话佢提过咧， 汤家华， 阿肥佬提过汤家华，汤家华就新界东九席嘅，新界东有九席名单咧就有19张，哇！呢个真系争持最激烈嘅区嚟嘅。 系 嗱，咁啊，19张名单咧，第一。就系、是、一号咧，就系阿长毛梁国雄嘅，就 写文联 啊。二号嘅名单就工联会叶伟明，三号名单咧就刘慧卿民主党，四号名单咧就梁安琪，五号名单咧就系、是、公民力量新世纪论坛嘅庞爱兰，六号名单咧就民建联嘅郭佩凡，七号名单咧就系陈志全啊，阿万必人民力量嘅名单。咁另外八。号名单咧就邱荣光叫经济动力嘅，九号名单咧就民建联陈克勤，十号名单咧就工党张超雄，十一号名单咧就民主党嘅蔡耀昌，十二号名单咧就新民主同盟嘅范国威，十三号名单咧就田北俊自由党嘅，十四号名单咧就民主党嘅黄成志，公民党嘅汤家华排第十五，十六号名单咧就何文杰，十七号咧就庞一鸣，十八号方国山，十九号陈国强嘅。嗱， 大班你示范一样嘢，就证明呢个选举事务处就同埋广播管理局咧戆居嘅，点做节目啊？ 所以我好惊佢噶，佢一讲名我就脚软噶。咁喺呢个区咧，我都申报利益嘅。喺呢个区咧，嗱，我系支持咗范国威同阿汤家华嘅，即系我系俾个名字支持佢哋嘅。嗱喺呢个区咧，如果你问我咧，我都当然都系踢走啲保皇党噶啦。最紧要咧，最好有啲新人入局啦。嗱，新人咧就包括有啊人民力量嘅陈志全， 陈志全吓 啊，同埋呢个仲有咩新人啊？仲有一个庞一鸣咧，就另类嘅候选人嚟嘅。庞一鸣咧就系、是、啊搞呢个对抗地产霸权。啊！即系佢 哦， 背个地产 大车翻学，翻翻工。佢 最后咧就系、是、九龙东啦。唉、哎，五席呢、這个区咧就真系阴公啦。啊，总共有九张名单。啊，梁家杰一号公民党，二号咧就工联会嘅黄国健，三号咧社民联嘅陶君衡，四号咧就严凤智嘅名单，五号咧就民主党胡志伟嘅名单，六号咧就民建联陈鉴林嘅名单，七号咧就系谢伟俊。 喂，谢伟俊一定唔可以俾佢选到啊！ 八号咧， 呢个乜街嚟噶？ 人民力 呢个乜街嚟 嘅？人民力量王杨大嘅名单，九号咧就谭香文。 喂，陶君衡咁多年都选唔 嗱呢个咧就系我 要帮下佢啊，大佬大佬， 系你嘅拍镜师拍档嚟噶， 真系要帮下佢。 呢个系我嘅选区嚟嘅， 你嘅选区嚟噶， 我以前嘅选区， 你以前嘅选区， 当年嘅选区。嗱、嗯，我咧就喺呢个区咧就支持咗两个候选人嘅，一个就叫陶君衡。就写文联，一个就人民力量嘅黄杨达，对我嚟讲咧，手皮肉手皮肉。你问我咩咧？我冇嘢讲啊，净系好希望咧，我真系唔想睇到谢伟俊入去。 系， 因为谢伟俊 咧，呢、這个乜街嚟嘅？呢、這个乜街嚟？ 唔系，因为谢伟俊咧，佢就话自己独立，但系一睇到咧， 肯定 系中联版配票。 系 佢系九龙东嘅，佢系九龙东嘅鼠王芬。 系 可唔可以唔好再讲名啊，大佬，我都讲晒啦， 冇啦，冇名。 有人喺 Facebook 咧要问你一啲问题啊，肥佬嗱， 系点啊？ 呢个就叫绿丝底， 系 佢话想问阿黎生咧四条问题， 四条咁多， 答一答， 系啊，好啊。 第一，你事前知唔知道民主党入去中联版嘅？ 唔知。 唔知，真嘅唔知， 真唔知。 第二，你对民主党入中联版有咩感觉？ 我就觉得呢个咧，就系当时好似Albert 讲啦，吓、啊，即系唔够政治嘅敏感程度咯。但系我 即系你 讲个 Albert 咧，就何俊仁， 何俊仁啦，大佬，即系我唔相信佢哋 有 乜嘢，啊，唔系话相信话出卖啊，之如此类，民主党。啊！为咗民主斗争咁多年，我一路都我唔觉得佢哋又出卖，佢哋会唔会话做到啊比较保守咗啊？好多嘢吓个身份模糊咗啦。咁我觉得系有嘅。 咁你对呢个第三条，你对民主党支持政改有咩睇法？ 我觉得政改支持，我自己都支持政改嘅，所以呢个睇法好清楚嘅。我就觉得如果我哋喺一个吓喺、啊、一个专政里边，系一个民主嘅缺口咧。借助全世界嘅民主大势咧，迟早会崩溃 嘅。咁我想问你啊，呢条题就我问嘅。既然你支持呢个政改方案，咁你后唔后悔？好似我咁咧，唔支持2005年曾荫权提出嘅政改方案，当时我哋反对，会唔会而家个睇翻转头系后悔咗咧？ 我嗱 呢、 這个 呢、 這个 呢、這个迟咗五年，但系退步嘅。 退步嘅。但系我就即系我讲，我唔讲翻嗰度啦。我唔即系第一个我唔讲翻啦。我讲第二嗰个咧个原因就系点咧？就系、是、即系我都觉得借住民主个大势咧，你有个缺口咧系好紧要嘅。如果你同呢、這个你同真系同大陆嗰个专政去攞民主咧，我觉得个希望系好细嘅。 好啦，最后一条啦，啊呢条就系你对拉布有咩睇法？ 我觉得拉布系啱嘅。 好，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今年报考小学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各家长有没有为小一面试而烦恼？我们苗成长教室特别设计了暑期小一青云路课程，教导小朋友面试技巧，提升情绪管理和答题能力，为考小学作上课地点。课程查询热线2626-9720。 香港有太多僭建，我们需要的是真知灼见， 但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他们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赐、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心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在数码大声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嘉宾主持黎智英。 九名在70年代积极参与学运的人士加入绝食的行列，他们在绝食发表的宣言标题就是《夕阳散如辉，破晓迎彩虹》。这篇宣言的全文就是这样的：40年前，我们好像你们今天一样那么年轻，我们曾经面对暴力，为公义上街抗争，为争人权绝食。今天我们这班退役多年的社运老兵，早已经进入人生的夕阳岁月，有些有儿有孙，有些无儿无女。但是为了反对洗脑国民教育，我们宣告由今日2点起，我们会在特区政府总部外广场作无限期绝食，抗议政府漠视民意。多谢学民思潮，你们重燃我们残而未灭的学运心火，多谢你们无私无惧和不懈的努力，我们仅此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今日能够同你们共同作战，是我们的光荣。40年来，我们经常苦心自问，怎样同年轻一代分享我们的社运经验呢？但就从没有想过，原来是我们要向你们学习。点可以唔讲有独立思考能力系何等重要呢？我哋点能够唔企出嚟，用尚未衰透嘅筋力，声嘶力竭咁高喊？ 我哋好多谢学民思潮，今日能够同你哋共同作战，系我哋嘅光荣，誓死保卫孩子。 本月3日，天马南公园公民教育开幕礼进行期间，我哋睇到一双彩虹，一条出现喺天空。 另一条出现在学民思潮代表和那班可恶的儿童唱歌的台上。我们这班老兵怎能够不动容？孩子们，我们将不会吝啬余下的生命去保护你们，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刚才呢那个是啲参加社运嘅老兵咁啊去参加呢个绝食嘅行列。咁嗰个两点钟讲寻日嘅两点钟嚟㗎。 向佢哋致敬。崇高嘅致敬。 嗱，我哋今晚呢就一定要去着黑衫去参加呢、這个Happy Friday 嘅聚会。啊，就喺人民广场。咁就。 公日呀。公 会通宵嘅。佢哋改名叫公民广场。佢电话旁边有欧生㗎，欧生你好。 欧生， 喂喂， 早晨啊，欧生， 欧生你好， 系啊系啊，你好啊，我系阿 Danny 啊，你 系啊，我就话你话打唔到电话入嚟啊嘛，咁我冇理由唔俾你打入嚟噶，啱啊， 其实咧， 你系打咗尖噶，话俾你听啊，我特登俾你打入嚟噶， 唔系啦，头先咧我喺 Facebook 打咗嗰啲嘢咧，我就唔讲啦，不过咧我就有个问题想问阿黎生， 系， 嗱你头先咧就答个问题啦， 系， 你就话你系觉得拉布系啱噶， 系。 咁我想睇下呢，你对民主党同公民党反对拉布，公民张文光直情话拉布冇用嘅，你又点睇呢？有咩感觉呢？ 唔，我个个意见唔同啦，尤其是喺当时嚟讲呢，即係拉布系嗰、那个即系民主力量啊，黄毓民啊，同佢哋个互相嗰时候个冲突系好大呢，人到底都系人嚟嘅。啊、当时他们的感觉会因为个冲突而使到他们对这件事呢是有一个避忌呢，这个是人之常情的。但是呢我都相信他们现在都认为拉布是对的。 啊哈。那么呢就我又想问一下啦，现在个国民教育呢政府就实会硬躺的啦。咁样佢哋就话提出呢个私人草案，其实就大家都知道私人草案实过唔到嘅。 冇嘢，冇私人草案噶。 冇。 因为而家咧， 听唔到啊！你话咩 啊？阿 Danny 啊，而家呢个立法会咧，即系自从主权回归之后咧，政府系将呢个立法会议员嘅功能咧，嗰个提呢个私人草案功能废咗嘅。如果要提供私人草案呢，要得到立法会主席同埋特首批准嘅，即系所以咧，根本就冇呢样嘢嘅。 咁即係话佢哋咁高调开记者招待会，即係做数啦。 唔係，佢哋讲嗰样嘢可能係讲议员提案。即係嗰个 motion debate， 即係逢礼拜三开立法会，大家喺电视睇人做大戏嗰啲，嗰啲呢就分组点票嘅。嗰啲叫 嗰、那个嗰、那个叫冇 嗰个叫立冇约束力嘅，嗰啲係冇约束力嘅立法会议员嘅私人提案，就唔係草案。以前我哋可以提私人法例㗎嘛。即系所以当年胡鸿旭点解咁红呢，就因为佢提咗一条私人草案出嚟呢，自己草拟咗一条呢叫做呢个平等机会法啦嘛。咁所以点解啲人咁尊重佢嘛，但今时今日大家睇到啦，胡鸿旭 露咗底啦而家。 即系女外不是人啦已经，你明唔明啊？ 咁即系都系做数啦。咁我想问下啦，嗱而家呢人民力量就发咗个声明，就话如果佢哋唔撤回呢，就由第一日开始拉布，即系当然啦，我都唔明我点拉到四年啦。但系当然啦，佢嘅意思，我估佢嘅意思咧，就话咧， 唔系国民教育咧，照计就唔需要去立法会嘅、哦，除非我哋立法会议员提一个休会辩论啊，或者当一个私人草案咯，即系自己唔系即系个 motion debate 啊，即系私人提案啊。咁私人提案就冇得拉布噶。 唔系，佢嘅意思唔系咁，佢系话咧对所有政府。 即所有嘢即系杯葛佢，所有政府提出嚟嘅草案， 无关民生， 嗰啲全部系政府提出嚟嘅草案，系即系好似等于上次政制改革咁，就用拉布咧嚟抗议， 系啦， 即系瘫痪个立法会。不 过 阿 Danny 啊，我一路都同你讲咗噶啦，呢个立法会一选完九号之后咧，你就会睇到梁振英嘅真面目噶啦， 剪你布啊！ 到时咧就会将呢个议事规则改噶啦。 系、啊，更正翻你、哦。寻日阿富哥仔讲咗咯，修改议事规则系要分组点票嘅、哦。 咪分组点票咪修改议事规则？ 如果民主党系唔转态嘅话咧， 哦，咁啊好咯，咁所以咪更加需要嗰、那个 系啦。咁啊，你解答唔到啦。 民主党一定唔会战态噶， 走、啊、我一定要投票。 啊，我唔好你，你唔好对民主党咁多怀疑。 你只可以代表民主党， 我唔可以代表，但我相信啦、啊、 好啦 ，Danny 啊， 喂 ，Danny 啊 ，Danny 啊，我哋继续喺网上边通话啦。 我 哋 听，多谢你，我听埋林小姐电话。林小姐你好， 系林姐你好。 系、hey, 你好，三位主持你好， 你好， 系系系啦，我咧就想讲下嗰个麻狗肉咧， 系 要不得噶、 嗯， 我用我真实嘅例子咧讲俾香港人听。 好啊， 我就喺大陆出世嘅， 嗯， 系我而家就嚟六十岁，我就喺大陆。 哦，你同阿肥佬礼啲背景差唔多， 差唔多 系啦啦啦， 我都系大陆出世噶。 诶、嗱，我想讲，我哋嗰阵时咧，小学咧就系、是、搞呢个红领光啦，洗脑教育啦，就话要爹亲娘亲就不如毛泽东亲啦，毛泽东佢叫你要死你就要死啦。好啦，咁咧问题出嚟啦，就到文化大革命啦。 系， 咁呢班嘢咧，我呢班人咧就俾佢洗咗脑之后，先打自己父母。 嗯， 我有个同学咧，佢老豆咧以前系做资本家嘅。 嗯， 咁你知啦吓，共产党嚟之后乜都抽晒屋企冇啦嘛吓。 嗯。 咁到文化大革命咧，佢就拉佢老豆出嚟批斗啊！ 嗯， 佢就攞啲嗰啲皮带啊，跑上台度打佢老豆。 阿林小姐，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对嘅文革嗰啲嘢，我谂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吓。多谢你电话先。第一，我有一个呼吁喺度，喺澳洲嘅程小姐咧、嗯，原来我哋从来冇你电话嘅，你可唔可以咧上 Facebook 啊，留个电话俾我哋，或者打电话嚟咧， 打翻我哋1871就得噶啦。 或者我打翻俾你咯，啊。好嘛，多谢你啊，阿程小姐。嗱，咁我哋节目今日节目差唔多啦。听日咧，我哋风波女茶杯咧有特别安排嘅。 系， 听日咧就系阿郑家富， 郑家富 同阿吴志森， 吴志森 就拍阿黎智英嘅。 拖住我，唔系拍我，拖住我。 唔该，你唔好累佢两个啊！ 唔好累佢两个，唔好拖累佢两个。 你系野火人物嚟嘅，即系嗱，有一样嘢，我即系一样嘢同意阿黎智英咧，就我觉得咧喺9月9号，大家一定要出嚟投票。 系 嗱，一票不能少。仲有咧，所有嘅票咧，我哋唔系话支持某一个党嘅问题，系我哋一定要令到立法会对呢、這个。啊！无良嘅政府咧，个制衡嘅力量要监察住佢嘅。 唔系你哋系 关键票，即系第一个关键票咧，就喺个直选功能议席嗰度咧，唔可以少过18票。 系 第二咧，喺整个立法会里边咧，一定唔可以少过24票。嗱、啊，所以咧，大家要呼吁啲朋友咧，喺9号出嚟投票。